你可唔可以讲完先？我 share 佢我 喂，hello，喂，点先？大家 ，hi 见到 hi。 个画面有多个？我呢边啊，呢边有个女人喺度咧。呢、这个富人系咩来头先？不如你自己介绍下，短介绍，因为储紧客。喂，你系边个？ 喂，我系谭妹啦。咁应该我谂有少少听探长嘅人都知嘅，因为都可能之前有我印象中我睇到留言嗰啲人咧，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探长 fans 嘛。 唔系啩？ 咁我想要有报住有留言嘅人咧，其实都系听 Reg 嘅人嚟，咁应该都知嘅。咁系啦，好明显我就系以前系 Reg 先嘅主持啦。咁啊，依家咧就流放咗去咗荷兰。咁啊，所 荷兰 以 搞咩？家系咪家人啊？ 嫁人啊，著草啊， 哦，雀巢，因为太多人沟呢边系嘛，又嬲你想爆房嗰啲咧，嗰 个 term 叫咩话？你话有同业。 怎样突然间 唔 阴 惊嘅， 咗 好 嘅？ 多人都系咁嘅，即系见到第一面 唔 咧， 系就 佢会讲啲 面 咩？ 都第一次见你就问你，喂，你开唔开房啊？唔系，系啫，喂，谭妹开唔开房咁啊？我哋。即系咁样 哦， 咯， 即系 佢 咪 又 冷？ 唔会露嘅面 其实系咪 孔。 冷风趣咁样嘅咧？定系认真嘅？你感觉到？ 我觉得系冷风趣，但系哦，你话好，咁咪有餐食咯。你话唔好又 哦， 太露嗰啲，喂，佢哋 系。 醒噶呢下 啊！你都醒目喎，你借翻呢个话题咧嚟踢翻你个节目，叫有食唔食喎， 咁样，咦？ 聪 明喎， 原来咁样关事嘅咩？我个节目有食唔食系真系讲食落肚 系冇错， 嘅， 我都系攞 咁 啲 啊， 字眼嚟 过 串 咗 联嘅啫。喂，就系咁咯。喂， 系 嗰位唔知佢唔知平时嗰个食率有几高嘅？你估嘅成功食到嘅率？ 嗱，据我听翻嚟咧，就即系睇翻我自己同业界咧，就唔高 哦，OK， 嘅。咁真系未听过有同业 中一伏 系 嘅 岌头。咁樣啦，首先係咁樣啦，可能有人岌咗頭，後悔又冇講出嚟，我唔 ，OK，哦， 知道 或 呢 者 啲。 好嘆，繼續食又唔定，係咪？即係總之銀窿啦，呢樣嘢就 係啦， ，OK， 可能應該都會有嘅，唔會繼續用啩，如果唔得。 好，我首先招呼下啲朋友先。咦，今日好似人又唔係太多喎，比較 係啦，可 少 能 啲 都係啲 嘛， 性格嗰 係 啲。 咯。平时咧已经 hea 到超过30个留言噶啦嘛， 系咩咁快噶？你呢 头唔 度 系头嗰阵冇快嘅，因为有啲一早已经嚟咗先嗰啲人咧，譬如咁平时一早已经 hi 嗰两个都唔喺度， 系咩？哎呀，你真系好啦！你呢度做 live，我自己喺我个 page 啊。不过我做过应该两三次 live 其实，唔系好多 哦， 人嘅咋我度。 两三 但系你 次 有 啊， 冇？ 梗系啦，大佬，你知唔知我做咗几年啊，资深嘅。即系收听率偏低嘅主持人嚟嘅，所以咧人人都觉得有新鲜感，因为平时真系好少听。 哦，咁所以依家系开始做月 你 经 咪 啊， John Helen， 每月重 Reggie Helen， 力去做一次 Season Mama 你要适应 Helen，Peter 下啦。 Chan 探长，你好，Season 鸳鸯会有几远？What is zero？Hello 探长，On dating check Hello，What is message and zero？Hello。 beep 嘅模式下换架咗去荷兰，Cliff 朋友，Mayland 喺度 check message and beep。凳模式能着 銀雀咩意思 tennis 咧？ 衫 shampoo 食啊，Ultraman 瘦96号位，摸只虾俾人冚会瘦咗，大力水手789度。 哇！嗱呢你啲 fans 追到嚟啦，明显。 点 卡妹， 解咧？因为其实 因为嗱 我觉得 有好多我都未见过嗰啲人， 系咩？ 系 喂， 咯。 咁边有咁多？其实啱啱先 share 嘅喎，边有咁快有 fans 追到 哦， 嚟 可 啊？ 能嗱，因为咁样分析，佢虽然唔知你上嚟，但系见到画面咧，即系唔系净系得探长咧，有啲平时唔出声嗰啲直佬咧，直个直升机嗰班咧，就即刻哇扯一扯咁样就打两个字，会唔会咧？ 系咪有条女咁样坐喺度？但系 系 其 咯， 实大家唔好误会，我一个大叔嚟嘅。 唔系嘅 越 话， 讲得耐嘢，我就越露底噶啦呢啲。 咁唔好讲咁耐啦。不过唔会嘅，唔会嘅，有我喺度咧，比一比咧，你点大叔都有啲温柔嘅，我相信。 唉，唔会噶，我应该坐得粗鲁嘅咧。 喂， 我寻日都 系 濑晒。 点解？琴日你有 live 啊嘛？听过系嘛？ 系啊， 系 因为。我坐下咧，越讲越兴奋咧，跟住又冻高晒脚啊！其实我自 哦， 己梗系唔知啦， 嗱，如果你 我 着 同你 短裤仔咧，我就唔介意嘅。但系你着呢条7级半地震嘅裤咧，就即系劝你唔好啦，真 睡裤、傻爆裤呢啲唔 系。喂， 好 咁 啦。 咧嗱，咩叫7级半地震嘅裤咧？有冇人知？ 你知唔知啊？咩叫 阴灵 化？系啊，醒目真系难唔到你啊！老香港就老香港， 我个年代唔系咁厚噶咋。 恩妮好中意着呢啲裤噶嘛，以前 系咩？ 你唔记得咗啊？七级半地震，沙粒有雷印，着呢裤几咁讨厌，咪谂下真系。 佢个卖点唔喺个裤，卖点喺个柜度嘛。 咁咪就系、是、因为有盲点遮咗条裤，睇唔到 judge 唔到条裤着得好唔好睇，就走去着啦。喂，头先咧，因为咧有少混乱咧，打唔到招呼。喂 ，Rosie，hello 你好啦。咁啊 ，CM John，hello。嗱呢啲啊见过啦，司堂啊见过啦。咁司堂好似喺英国噶系嘛，应该系嘅。My my 好似系咪有少陌生咧？定我又忘记咗咧？咦？点解揈过嚟又变翻啊？我明啦，我唔好喺嗰边睇留言啦，真系惨啦。咁唔紧要，仲有 Ultraman 你好啦，即系 Ultraman 即系又系海外嘅听众啦。咁啊 ，Thomas 咧就咩 ？Thomas 深水埗咧识啊，即系识你啦，即系咧好多 common friend 嘅，我谂我哋，你见唔见到个 Thomas 啊？个识啊，系咪你个 slogan 嚟噶？ 食啊，唔系， 都唔系。 荷兰肠梗系好食，唔系喎，呢啲梗系唔系啦。 啊，腊肠好食啲系嘛？ 话我要你问我系咪要咁答系啊？ 我唔知道，即系好客观咁样评述一下啫，有时又唔使。即系平常心咯，我觉得呢啲 你要答嗰句呀、啊。 你等先，等先。喂，嗱，我而家想少少，因为而家成日我见到咧出翻嚟咧就去咗个杂志度，咁于是乎咧我又要喺呢一边咧就开翻嗰杂志，咁啊公平啲。因为每次咧我睇亲字咧，我就走嗰边咧，咁你嘅画面又俾人遮住咗咯。咁于是乎咧， 唔会啊，喺边度睇到啊？我冇啊，我自己都喺 YouTube 睇紧啊，我冇事噶。 哦，系咩？系咩？ 冇事噶。 但系我有时会一过隔篱嗰版咧，就你冇咗消失咗。咁唔紧要，咁我继续读咯，可能好短时间。大力水手我又未见过啦，呢大力水手未见过啦。剥只牙俾。 skip 咗人哋赞我瘦咗嗰句嘅。 我又 skip 咗咩？啊，系咩？边度啊？ 人哋剝只蝦俾人話 琴 妹瘦咗喎。 哦，已經讀咗，呢個有讀嘅。Hello， 剝只蝦俾人，剝只蝦俾人咧，我見佢留一次言啫。今次咧就係、是、瞬間嘟一張彈出嚟咧，又捧你場啦，即係好明顯咧，即係可能唔係好受我講嗰啲嘢。咁咧，但係一有女嚟，咪捧下場咯，勉為其難咁樣，明白嘅。俾我都會啊，因為我都係一個正常嘅直佬嚟 嘅。咁熱咁嘅女都 OK 留言啊！ 你知咩叫久旱逢甘露先？ 我睇得耐，你都 嗰个咩貂蝉嗰啲啊，费事讲啦，系咪？即系费事诋毁自己啦。 貂蝉，唔得，我要遮咗条七级半地震。 你换条短裤啦，起码大家开心啲啊嘛！有冇啲丝袜，唔系嗰啲渔网嗰啲啊？你荷兰好多卖，好普及过呢啲时装系嘛？ 系啊，周街都有噶， 唔系咯， 好贵噶， 好贵噶，咁咪淘宝订翻打咯。 我一见佢又当然系唔多布啊，50蚊欧罗喎。 系，越少布越贵啊，等你珍而重之啊嘛，细细块布，你要大。 我依家你可以着到，又我依家塞入去会赚爆噶。 咁你有冇有心，即系你有冇有呢个信心咧，会赚得会着得翻咧？ 我梗系有啦，我依家又操机又成， 系啊， 一系即系你一定踏出咗第一步，系一定会有收获噶。 系，不过你讲下你近来啲 diet 啫。 我近来其实啊，又系多得你啦，我系你 inspire 我去做 系 嘛。 嗱，你可以慢慢演述一下，因为我喺度冲咖啡。OK， 开始 camera。 又冲埋嗰啲咩防弹咖啡落嚟嗰啲嘛？好，咁依家交俾我 solo 咧，應該轉頭好多人就會走曬噶啦。咁係啦，講下啦。其實我係開始咗新同飲食，應該係一個月度啦。係啦，一個月，因為我11月27號開始嘅。咁就係因為我偶然咧就睇到探長個 live， 係啊，佢真係當咗幾年，就依家竟然先至留言睇到。咁咧佢就開始講新同飲食啊嗰樣嘢。其實我諗應該係。大半年前我已經聽到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哇高脂肪啊嗰樣嘢好似唔係幾靠得住，好高膽固醇，即係好無知嘅初頭。咁啊，聽有探長啦，咁啊係了解咗，同埋再自己一路睇好多網站， 很多人的經歷啦。咁我而我自己入咗好多 group 咧，都係嗰啲，譬如啲美國人啊，嗰啲咩歐洲人啊，都係做緊呢啲嘢。咁佢哋食開嗰啲嘢咧，其實就真係會好高膽固醇。但我睇到佢哋有曬啲 proof 啊，話自己喂我血壓低咗，我自己膽固醇又低咗咁樣。咁所以咧，我就真係去試啦。咁但係初頭嗰兩個禮拜咧，我諗我係應該開始咗一個禮拜啦，我就走去買咗嗰個驗尿酮嘅嘢。咁因為你會好期望自己，即你好好奇自己到底我係咪真係所謂入咗酮咧？即個身體已經產生酮體咧？因為我唔知道自己食得啱唔啱啦，我又食曬肥豬肉啦，咁啊又食即都好多嘢。我除咗唔食澱粉質之外咧，其實我好多嘢食得放肆咗。咁啊變咗第一個禮拜咧，其實我有啲錯咧，就係我冇計卡路里，咁呢個係錯咗啦。但係好彩。咁我身體咧就真係已經所謂入咗酮啦。咁但係第一個禮拜好辛苦嘅，因為你突然間我係一個大飯桶嚟，我係朝頭早可以食飯，晏晝食飯，然後夜晚又食薯仔嗰啲人，咁我點可能係可以一下子戒澱粉質咧？係真係好辛苦。咁但係當一個禮拜過咗之後咧，我發覺個身體開始轉變咧，就係即係我有幾日好似咩頭暈啊、心悸啊、作感冒啊咁樣咧。咁係難受嘅，但係捱得過咧，之後就覺得個人好好精明啦。咁我就喺嗰日開始咧，即係應該隔咗一個禮拜啦，我就開始咩？開始死啦，執咗機。一個禮拜後咧，就開始再去做運動，開始 download 啲 apps 啦，點樣去練腹肌啦，同埋練下個攞油，因為我呢啲咁樣成日坐喺度嘅主人咧，個攞油就好大。咁我想 train 下啦，有翻啲曲線啦咁樣。咁跟住咧，咦？是否荷蘭的談會啊？啲係啊係啊係啊。hello， 咦？原來我都有啲號召嘅少少。跟住咁我開始練腹肌，但我係估唔到嘅，因為我係唔會做運動嘅人，從來都唔會。我諗我依家都就嚟三十歲啦，我係中學嘅時間踢過波啦，之後係冇噶啦。咁我竟然可以有恆心日日起身第一樣嘢啦，飲杯水啦，跟住操肌啦，操完肌先食早餐。咁嗰個肌肉訓練大概係幾耐咧？係會流汗㗎，即係雖然佢短短20至30分鐘。咁啊，初頭係難堅持，即係做啲動作又唔標準啊，佢叫你揈腳咧，跟住只腳又遞唔起啊，即係我哋呢啲肥人係累盡㗎嘛。咁我跟住耐啲咧，我諗做咗一個禮拜啦，咁我開始依家得心應手咗好多啦。咁好啦，應該大家都比較關心，其實體型上啊、體重上啊，又會有啲咩轉變咧？咁啊，一個月啦，我就瘦咗5 kg 嘅，咦，我叫探長翻嚟，係啦，一個月瘦咗5 kg 啦。咁腰圍咧，因為我唔係第一日開始度，但係我最近呢兩個禮拜咧度翻咧，就係總共冇咗5 cm 嘅。已經咁，但我亦都已經經歷咗兩個禮拜所謂嘅停滯期噶啦。即係啲人話：哎呀，點解唔再落磅啊？成日嗰啲已經經歷咗噶啦。咁再跟住就係今日啦，可能就係因為約咗啲探長啊，啲互相身同影響，我今日又再重新落個磅，咁係好開心嘅。 因為真係要鼓勵一下喎，真係有啲嘢，即係要互相鼓勵一下，即係有啲 support 咧，你係會。即系唔使咁孤單，同埋咧，即系唔知道自己去到邊度噶嘛，有時。 同埋係耐性，我覺得呢一個 diet 係好睇到我覺得訓練咗自己耐性，同埋對好多嘢咧，我想認知多咗。即係我依家每擺一樣嘢入個口咧，我係會睇清睇楚佢係乜嘢嚟。即係以前我唔會理咩叫圓形食物，即係屌午餐肉好食就食噶啦。 咩圓形？我都唔知咩叫圓形食物啊！ 原本形狀嗰個圓形 哦，我以為你話漢堡包又係圓形，波板糖又係圓形啊嘛，大佬。 咁唔係嗰啲，即係佢原本形狀嗰啲食物本身唔嚟㗎，我食好多加工嘢。 哦 ，OK， 嗰個叫 raw food 啦，嗰啲算唔算係咧？ 我叫圓形食物啦，依家會睇好多嘅。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幾好嘅一個嚟嘅。 係。系，我谂你有啲人都听到闷噶啦，即系好似黑 sell 嘅，可能好中意钉我咧。 啱啦，冇错啦，即系所以我唔答得你继续啊，可以，因为 唔 系讲坚咧，讲坚老老实实，即系我啲听众都疲劳噶啦，你见到个 unlike 数咧，吓死人嘅真系。 好彩咧就 like 多人 like 嚟噶，系走三个就翻四个咁嚟噶，都几离谱噶啦。即系我睇到我个 page 点样运作噶嘛。咁而家有三个走，有四个入咯，平均。即系话咧， 换走咗三个都有四个，因为嗰个又入咗啦。 系啊，因为一个月咧个进账都系两位数噶咋而家。咁所以变咗。唔知啦，可能有啲人又听唔惯我讲嘢啊，可能今日啱听，下次又唔啱听啊，咁样嗰啲咯。 你其实你讲嘢都算好好听噶咯，我觉得啲节奏。 哦，系咩？竟然啊！嗱，监制咧就有啲监制有啲说话同我讲，监制就话咧，唉，真系惨啊！生同我医唔到老花啫，阴公。佢话阿卡细声咗啲，同你把声差几多下哦，对唔住。咁我整大阿卡先， 整大我要负责任喎。 而家负责任咯，而家仲唔负责任啊？系咪好啲咧？咁样啊，我知啊。 我 咁啊。哦，唔系，我支咪近啲个电脑咪得咯，得啦，而家应该冇问题啦。系咁， okay. 你继续讲到边度啊？ 我头先其实我未报数噶，我因为我啲血压我都量咗嘅，早一两日。 系。 因为知道约咗你呢啲咁学术性嘅节目，我要讲翻呢啲嘢。 喂，你真系唔好傻啦！我边学术性啊？我学术性，我哋日都讲啦。如果我读咗学位翻嚟，我日都讲啊。 唔关事嘅，学术性过我好多噶啦，我乱噏嘅咋，我平时。 系，不过你好快，你好快又哦几多啊？上下几多啊？我话你好快，好快你会超越我噶啦。原因咧就系你开始今日磅嘢食。但我都冇呢样，行前日借买个磅翻嚟。 啱啱就系我哋头先测试紧啲技术嘅时候，佢就叮当我啦。我觉得要磅嘅，因为鸡肉好容易食得多嘅，而鸡肉系好好食。 系，咁你血压啦，讲埋。 血压系上压100，下压系70。其实我不嬲都唔高噶，我依家甚至系血压低咯。 哦 ，OK， 但血压低会唔会有啲咩晕嘅症状？ 我又冇喎，其实我最头晕咧都系开始咗头嗰三五日嗰啲所谓 keto flu。 哇，所出辛苦呕血啊！我争啲要入医院啊，真系。 唔系啊， 因为我要开工啊，因为嗰日要开工啊，我出外景啊，仲要系好晒，我未试过飙咁多汗嘅，咁多年以嚟就飙到成个汗。成个又湿晒嘅人咁样啊，即系一条湿柴咁样，仲要咧，仲要冇晒力同埋想呕啊，即系直头系嗰啲中暑嗰啲感觉啊。咁后来咧，原来唔系好大件事嘅啫，拍嚿薯仔同埋饮罐可乐就搞掂啦。 吓、啊！你竟然走去食咗淀粉质？喂，冇啊！ 但系忍到濒死喎，大佬当时系。 我當時我都要翻工，咁我翻工咧就要整麵包。其實我好大鑊㗎，因為我係要輪，我哋要輪住試食嘅。因為我哋有班人咧，公司即係特別栽培啦，希望可能有機會升職，佢哋就要即其我係其中一個，就要輪流試麵包。咁我好大鑊嗰陣，跟住我諗死啦，吞落去就會死。咁啊，成日咧好冇儀態地要嚼完就孭咯。我唔知關唔關嗰少少嘢事。咁我 梗係關啦。其实关噶，因为咧，你starch 咧，你系黏膜已经吸收到上个脑噶啦，系快到咁噶，系啊。应该关， 如果系 咁 样。 咁唔紧少少唔紧要。咁你有冇戴口罩？ 我冇啊。因为好口臭啊嘛，你有你意思？ 唔系啊，你吸咗啲面粉落个鼻腔嗰啲黏膜都可以吸到上个脑噶，即系已经变会变糖，梗系会啦。你好多粉噶嘛，你整面粉。 咁就大镬啦！咁我应该都间歇性吸咗好多电。 咁所以你咪戴翻口罩咯，因为 系真系要问公司申请添。 哦，好平啫，你自己自买咯。 唔系要同佢讲嘛，因为佢要一式一样噶嘛啲制服。 哦，之后有玻璃俾人睇住晒嗰啲啊。 系啊。 嗯，明白。喂，好似好多留言喎，你睇咗 solo 之后。 系嘛？唔系啲人留埋啲火山也乱喷咁，哦、歌词嚟噶嘛？ 七级半地震，火山又乱喷，乜唔系沙粒有女人？好嗱，头先读到卡妹又瘦咗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我继续读落去啦，求其啦。 好啊。 好啊，读咯，因为我要同你夹下，因为头先你又唔知道我读紧咧，但系 哦好， 咁所以 有啲論盡嘅。 好，我依家唔講嘢啦。 係啦，咁我咁樣夾下咧，咁又有默契啲咯，因為頭先大家都唔知噶嘛。 好。 嚟啊 ！Jack 咪食 MB 鄧模式，喊回嫁咗去荷蘭。Cliff 朋友美麗 喂 ，Hello 啊， 阿 Jack 咪食 MB 鄧模式銀像。 大金。 Thomas Sham Shampoo 食啊 ，Adrian 數96開位，魔隻蝦俾人喊回收咗喎。大力水手789度 ，SK 呢啲正向靓仔长到探长，身为荷兰肠梗系好食，真鸡吃嘞。探长 ，Hey 探长 ，Hello，Thomas Sham Shampoo 即海 ，John 及 Nut 及 Brown White，John 及 Nut 及 Brown White，Hi，Hi 平 Hello，Jack 咪食 MB 邓模式。摸隻蝦俾人，甚至都係生酮飲食減肥，似乎非常有效。君浪白海 ，nice to meet you。海平氹女擺我哋上台喎 ，X D 神運氣，神槍氣嚟，我好難睇到 live， 今次可以了。 哇，真係好彩啊！ 晚間中會聽 live， 所以你唔會記得我。X D 留人生道，控菜道 ，Resputing Watch said to hello 探長。Jess Chan, hello. Hello. 今日又可以听 live。摸只蝦俾人卡加探长好新鲜啊。黄剑行嘻嘻。Jack Music MB, 邓文 成 一个月咁有效。Resputing Watch Site 恩尼亚嘛。Social Space Cape, Barry Jill 是否荷兰的坎回。Resputing Watch Site 火山也乱喷。Jack Music Gory, 是荷兰的 Roger 主持。Barry Lee, hello.你其實會中意多蒙特球會 ，Black Tesla，Ultramax 數96 Good Sound Now， 美蘭圓形食物精微加工食品、 okay.，Jack Music MB 探長和坎會都面對相同情況，生酮飲食合併會出現低血壓， 老 主員慣咗賴用磅已經不是問題，不過放假忍唔到口在95千克唔上唔落 ，Why 紅車口都探長， 喂阿卡妹。嗰位嗰位窝冤咧，就好似你咁样要磅嘢食嘅，咁我好佩服呢啲人嘅，真系。 唔系啊，我觉得系啱嘅，因为我其实不嬲都一开始冇咯，我已经用 app 计噶啦。咁计咧就系、是、我自己输入个比例啦，因为我喺上网揾咗咧，我个身高、我个体重应该点食嘅个比例。 系。 咁跟住个 app 咧就自己计嘅，帮我。咁我发觉咧。即係我以為我自己食得雞髀啦，係咪先？雞髀雞皮夠曬肥啦， 係啊，冇錯。 點知原來咧，雞一隻雞髀全髀啊， 係， 淨係啲咧，其實你個蛋白質近乎可令你超標㗎啦，已經係 即係全。 咁所以我好大鑊啦呢樣。 係。咦？但我經常都係 over 曬嘅喎，啲蛋白質係咪對個腎對個肝唔係幾好嘅應該？ 蛋白質高得滯咧，都會變翻糖啊嘛。 哦 ，OK。是啊， 嗱呢个系我咁样睇翻， 系我都听过， 系啦，咁所以就我自己会小心啲咯。 嗯， 但系我都睇到佢系依家咩，有个停滞期，不过佢自己唔上唔落，忍唔到口啫。 系系系，边个停滞期啊？ 因為我依家跳走咗，睇唔翻。 哦，讀翻讀埋嗰幾個先，好快。 我轉我六個月多 key， 就已經唔會有頭一個月咁，我都手軟腳軟。大力水手789，乜嘢係獅子山精神病 ？Frank 樹海探長 from Canada。 啊 ，from Canada，hello 啊 Frank， 大力水手789，佢好扯我哋講個主題喎、 哦。哦、好啊，咁讲下咯。 唔系我谂住仲搭个片唔讲添，唔讲住，因为真系有啲好多嘢未交代晒。一阵间先，等等先啊，等唔到就睇下《溏心风暴》先啊，系咪今日做啊？唔知道。喂，咁咧，即系你讲开磅嘢食啊，成我真系好凭感觉嘅，即系你觉得自己嗰排 over 晒，咪食翻少啲嘢咯。咁即系只不过你决定唔好食嗰啲嘢就算噶啦。咁咧，通常咧，而家咧去啲亲戚朋友屋企咧，无端端咧就见你夹啲咩唔夹啲咩咧。你依牙松降避开人哋咧，又会俾人问你啊，做咩唔食啊？咁你咪食好多肉咯，咁样即系唔合唔 系啊，好烦啊！ 唔合其实唔合情咯，你食少啲唔系代表你就要食多啲嗰啲啊嘛，即系佢一厢情愿觉得食到饱为止。但系我哋而家其实食少咗嘢噶嘛，即系根本就唔使食咁多已经饱 噶啦。 系啊，咁咧、啊、但系头先阿邓武识就以为我血压低，我低过一段好短时间，但系咧而家系反而高翻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工作好繁忙嘅关系啦。咁可能令到我情緒高漲嘅關係咧，令到我高翻少少。 但咧就比起食咗药高翻啫，就比起我以前未食药咧都仲系叫低嘅。但比起世卫嗰个 standard 咧就大领落啦，无端端提高咗十度，咁而家变咗无端端高血压咯。咁所以系啊，我而家高翻噶啦叫做。 其实依家有几多？因为我男朋友都有一四几啊，佢应该系血压高。 系我一三几上压啦，下压咧我就九十头至到一百之前啦，即系 keep 住喺九十至一百里面。但以而家个国际标准咧就系偏高嘅，但对我一般即系未睇医生之前同埋睇医生之后咧，就系啱啱个中位数咯，即系夹硬食药咧，我系会揿到八十几嘅。咁而家八十几都叫高噶嘛，但系我觉得个身体适应，即系个感觉系点样，我自己知道噶嘛。即系你嗰排系咪发发声上楼梯，同埋你嗰排有冇唔够力啊？好似成日都。唔起劲啊咁样，你又知道你自己偏血压高同埋耳鸣啊呢啲，即系好好多呢啲symptom嘅。通常又有人劝你啦，你唔好靠自己啊，你死就死噶一下噶啫咁样，我都知。咁但系我觉得食药咧个成个身体系 collapse 咗噶，我觉得系，即系直头系其他嘢都差埋嘅。但系一唔食药咧，即系成个人无论啲新陈代谢啊、皮肤啊，尤其是消化咧，系最明显嘅唔同咗咯。我觉得，我唔知道你消化方面觉得会唔会唔同咧？sorry， 听唔到。 我都唔 buy 食药嘅，其实。 系。 我觉得系，如果要好多嘢食药控制嘅，其实横掂都系祸从口入啫，不如我饮食控制啦。 呢啲咪就系源头减肥啊嘛，就系、是、源头减肥系一个理念嚟噶嘛，即系你冇，即系其实好多你个身体因为出问题，唔系因为你食唔够嗰啲嘢，因为我哋而家已经营养过剩嘅一代嚟噶啦，即系无论一个赤贫嘅人，佢都会黐肥嘅原因就系、是、营养都唔系一啲咩好大压力。压力就系你食得多咗啲咩，你减即系减除嗰个源头啊，先系一个大嘅压力，一个大嘅课题嚟噶嘛，就系咁咯。 嗯哼，啊，你睇先，啊，个电脑好跳，佢好骚扰我，我决定熄咗佢。 哦，直头唔得啊，劲喎！好，点样好跳？点样好跳法啊？ 因为我依家咧之前中过毒咧，跟住我重新装嗰部电脑啲嘢啦。 哦。 跟住佢就變咗我再上 Facebook 咧，佢已經嗰個 Google Chrome 咧好唔同噶，佢又冇網址冇成啊，唔知點解佢又自己成日翻咗轉頭啊，跟住你撳佢又冇反應啊 咁 啊，係好廢部電腦。 係咪用 Windows 啊你？ 哦係啊。 咁要付出少代價噶啦，冇辦法。 我住完核酸 D 二零 D 蛋白質吸收量，女仔每日係二隻手掌大的肉。男仔三隻，美麟你个下系我嘅上压，我下压得六十五。 哇，咁恐怖，咁低压都得嘅咩？ 我七十已经俾人好惊吓。 哇，六十五好惊吓，好惊吓吓。咁你心跳系咪好快嘅咧？我想知道。 唔会噶，你心跳几多？ 我心跳咧就大概系六十至七十咯。 你仲快过我，我心跳得五十。 哇，非常好喎、啊，运动员嚟嘅、啊。 吓、啊，关事嘅咩？ 梗系关事啦、啊，即系 强有力好过弱而败咯。 绝对系啊，因为物理上都系咁样计算噶嘛，即系你有咁咁嘅 power， 你先可以用咁少下嚟维持到生活。而点解咁少下咧？就系、是、你每下都好有力地，同埋个容量系好大咁样泵一下血啊嘛。我最近听个朋友嘅妈咪咧，佢系三十几心跳、啊，哇大佬，佢真系。奪命雄風即是爬山那套戲叫什麼名字，即是那些人的質素來的，即是上珠穆朗瑪峰還可以不帶氧氣那些。 喂，但可能是臭仔，證明臭仔這個運動量多大。 不是，這些是後天的，不是後天的，這些是先天的，即是跟gene有關的。當然啦，心跳當然是先天啦。即是你的心。 不是，身體很差的。 不是，你的心怎樣設計啦，即是管道有多大啦，你的令到肌肉运动嘅肌肉有几发达啦，呢全部先天噶嘛，冇得练噶、 哦， 即系练咧练气咧，所谓即系譬如你点解做心肺运动有用咧？原因就系你要嚟唞气嗰几片肌肉咧，你强壮啲，你嘅功能唞气叻啲，唔使咁费力，唔使令到你、即系当一个人弱嘅时候就 collapse 噶啦嘛，咁你硬系去到嗰几块肌肉都冇力嘅时候，你咪唞唔到气，咁你成个人咪弱咯，你都唔够氧气咯。咁但系心脏啲冇得咁样练噶嘛，其实系，即系纯粹系天生噶。 不嬲肺差咯，我知。 你不嬲都系咩差？ 差。 因为你食烟啊嘛。 嘛 你食烟系咪？ 戒几次啊？啦已经。 戒到未啊？今次。 戒到啊！戒咗四月开始戒到依家。 我都系哮喘，我细个。 系啊，但我又得意啊，十七八岁开始冇再发过噶啦，但系细个系经常入医院咯。 啊嗱，我听最近有个哮喘嘅同路人同我倾咧，佢话男仔咧就会透过运动同发育咧会哮喘断尾嘅，但系佢又未听过女仔会断到尾，咁啊唔该你听一听阿乔妹讲啦。 点会断唔到啊？我唔系第一个女仔断噶啦， 哦，其实我都冇乜刻意留意啲女仔同埋男仔有冇断尾。咁原来嗰个人咧斩钉截铁咁，未好听过，可能识朋友少或者识女仔少。你都识好多朋友断咗尾嘅女仔系嘛？ 即系我唔系特别留意佢男男女女，嗯，因为我系有睇医生咧，即系细个要你要枕住复诊噶嘛，你有咁样嘅病历。 嗯。 咁同埋我真系，我谂十二岁以前啊，我几乎每年冬天都因为哮喘而入院嘅。 哇！ 咁我就有开始，我系好严重噶，所以，咁跟住我。跟住大个唔知做乜食咗烟，跟住食咗两年烟咧，就反而断咗尾。咁我喺睇医生嗰阵有讲过啦。 系。 跟住医生话，佢话其实一般咧系十七八岁系一个临界点嚟嘅。如果你嗰一个年纪咧断到尾咧， 就 舒服晒，系会断。 系。 如果你十七八岁后你仍然有方法咧，你就呢世都孭住噶啦。 哦，咁大镬啊！ 佢又话解释唔到嗰个， 咁 好， 咁好，你好衰运咧。我屋企咧排第二四六嗰啲都系哮喘嘅，咁啊唯得是六嗰个咧，特排第六嗰个会断到尾咯。即系我 touch wood 啦，因为我好耐冇事嘅发作啦，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做最有最后一个印象，至到而家冇发作过，应该系断咗尾嘅。咁但系我啲家姐又断唔到尾咯，阴公。 哦 ，OK， 咁啊，都其实我觉得呢个病都辛苦嘅，真系，尤其一转季。 系啊，咁但系其实咧， 哮喘冇断尾嘅瓜老衬嘅 啦，过嚟。系啊，其实哮喘真系会死嘅，唔系讲笑。喂，我读埋呢几个先，跟住我哋开始讲嗰个话题咯，好嘛？ 好啊。 我住完高血压，食橄榄油真是得，而且唔影响我朝早加落防弹度。Frank 说乜嘢系狮子山精神，其实系狗狗精神，系有钱佬同港共政权用呢麻醉香港人，要安安分分做奴隶。Jack Music MB 邓无色关事西德名叔马图斯，心跳每分钟跳四十多下。刘仁生狮子山精神病买正血同计得 0.1， 女王话要 0.5 至合格。神抢成斗士星始终只龙个老师啲心跳每日跳几下噶咋？ 哦，咁梗系劲啦，嗰啲嗰啲唔系人嚟噶嘛，大佬。 我系几乎西德名将嗰啲心跳嚟嘅。 系啊，同埋呢个。 扭转马图斯通天脑冠中后场假设真是心脏史，啲都唔掂。M K 满恭喜你断咗未 ？M K 满尾。 啊，阿满恭喜你、啊。咁我冇啊， 多 谢晒，系啊，喂，咁咧就头先有位咩啊，刘云生，狮子山精神病系正血同即系点啊？正血同计得 0.1， 我都唔知你讲乜，系咪文言文嚟？ 哦，我系因为之前咧，我有睇过女王嗰 live 咧，佢就系用血同测嗰啲血同指数啊，嗰部机 系， 佢系讲紧嗰个指数啊嘛，但系有话零点。系啊，零点五先合格，我都记得。 系。 咁佢用零点一，佢依家得零点一咯，真系。 啊，我唔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啦，唔紧要啦。咁佢同啊同咩狮子山精神病买正血，唔知道有咩关系咧？呢两样嘢，请问我真系捞唔到啊！ 我唔知道啊。 我哋啲头脑咁清醒都捞 唔 到。 唔清晰啊！ 嗱，真系要借个机会赞赞自己啊！真系头先，真系唔系讲笑。阿乔妹亲眼目睹啊！我咧就同屋企人食饭咧，就食到好晏啊，因为好多嘢倾噶嘛。咁咧跟住食到翻到嚟咧，都差唔多10:04啊，差唔多系嘛？我同你仲要即刻试 Skype 哦 ，Skype 都晏昼先装，我未用过、啊，仲要晏昼同阿乔妹搞到一镬粥咧，就系拎唔到啊！即系你又 at 唔到我 ，at 唔到你有段时间唔知做乜。 系啊系啊系啊，麻烦。 咁咧，阿乔妹又催我，喂，你系话试嘢嘅，我未食完饭，咁翻到去先试啦，咁样。咁啊，总之唔好过十一点就得啦。咁点知啊死啦！咁唔通 low tech 到怼个电话落个 cam 度睇住乔妹个样要？我真系谂过呢一着噶，你知我 low tech 王，low tech 王嚟噶嘛呢啲？咁咧，于是乎咧，谂埋死啦，揾个咩架啊夹住个电话喺个 cam 前面睇住阿乔妹咧，咁样。咁其实咁样都 work 嘅。咁但系。我隐约记得咧，曾经 有人示范过俾我睇咧，个 OBS 咧，即系而家用紧 Your Streaming 嗰个 app 咧，就可以将一个画面嘅其中一 part 咧，就 capture 落个画面，落个stream 嗰度嘅。咁我又胆粗粗，我冇谂过难唔难整，总之咧就唔理一整，点知我嘥咗十几分钟嘅系嘛，就成功咗 啦， 就成功咗啦。喂，即系今时唔同往日，即系生同咗之后咧，即系个人嗰个情绪咧，同埋嗰个 panic 嗰个情况系少咗好多噶。即系会按部就班逐样嚟，慢慢试，即系又冇乜脾气，冇成又唔紧张。哦、啊，十几分钟俾我整到个画面出嚟，对我嚟讲， 我吹住水一路整，几松容不迫。 系啊，对我嚟讲，简直一个成就嚟噶。即系我唔使阿 Milton， 唔使阿 Milton 喺度都解决到呢啲问题咧，真系好好。但系又得必有失啦。平时咧嗰个留言板咧背后有个白色嘅 background 嘅，但系唔知点解冇咗，我又唔识整翻。是未有时间再摸啦，咁唔紧要啦，反正 都系 background 嚟噶。 平时咧，唔系嗰杂志后面有个半透明磨砂玻璃嘅 background， 睇得清楚啲嘅。咁咧就而家就美中不足啦，但系唔紧要啦，都几好啊，又可以倾到偈。 好啊， 系咯，三方倾到偈，非常之好嘅。咁咧就系咯，我讲咗咁耐生酮咧，都差唔多啦。因为咧真系要好了解生酮咧，就麻烦你就去睇咩生酮感受啦，即系 forum 嗰个节目咧，对于一啲唔怕俾人屌嗰啲人咧，就非常之好嘅，好有耐性，净系要 content 就唔理情绪咧，就非常之 work 嘅。咁啊，又唔使钱，系咪几好？即系多谢无私嘅献出添啦，嗰位朋友系咪先？ 莫直哈比人，其实我同你哋基本上都一样，但我不是生酮饮食，我只是唔食淀粉质，维持到而家都三年了，瘦了60磅，而家连食嘢都冇乜欲望。郑汉安爵士女王唔系读学位，只系读咗哈佛校外课程一个 course。Air Force Air Force One 系 Hello 探长，啱啱回来有荷兰噶。 系哇，好多人都识荷兰噶。 有少少名望啊！ 喂，直头有朵添啦，因为好多人我都未见过噶。嗱，呢个 Jan Hana 咩 ？Hernan 啊，球员嚟嘅，即系个德文嗰啲嚟嘅系嘛？咁我佢 讲唔系啊，佢有个球员系 Hernan 迪斯 嘅。哦 ，OK， 咁啊又好少见啦。咁 Air Force One 下家成日见啦，咁佢又识你啦，即系。嗱，即系嗱，而家趁呢个机会咧，即系讲开你咧，就俾一啲完全唔识你嘅朋友，我相信都系一两个嘅，咁啊介绍下啦。咁咧佢咧原来就一个 Ragazine 网台，而家仲存在嘅一个网台。咁你而家仲有冇节目嘅 Ragazine？ 冇啦， 冇啦。咁 Ragazine 完全冇啦，放弃咗我。 Ragazine 有咩好听咧？咁啊，梗系北上频道同埋呢个网咩啊？网络大典啦，呢啲梗系好听啦，系咪？网台大典啦，咁样。咁大家要記住幫襯下啦，佢哋咧就要俾月費嘅，咁我覺得非常合理嘅。我唔俾先至，我唔使收你月費先至唔合理嘅，但係冇所謂，即係啲豪出去嘅嘢當水咁潑出去就算㗎啦，係咪好囂張？ 好得氣㗎嘛，我哋探長。 好豪氣㗎嘛呢啲，咁當然我亦都唔介意你攞翻啲水俾我啦，兜頭淋我啦，我好舒服㗎會，我做得更加起勁嘅咁樣咯，即係我覺得有時真係冇得強求嘅啲嘢。咁仲有咧就阿卡妹咧。就我点样食佢嘅咧？其实我唔系 Rega 食嚟嘅，你记唔记得？ 我同咩啊？我系去你屋企录音啊嘛，成班人。 梗唔系啦，之前已经识你噶啦。 吓系咩？ 因为早过嚟录音噶，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占旺嘅时候，占旺先录音先啦。 录音先。 哦 ，sorry， 咁我断咗片啦，对唔住。录音嗰阵你喺度啊，又唔系好记得。 系啊，你系咁叫我唱低八度， 哦， 定要高？ 啊，唔系，因为你好奇怪，你高咗5度啊！ 我唔知啊。 因为嗰首歌可能你陌生咧，你唱咗即系个系 valiant 嘅，即系嗰个音，譬如嘚嘚嘚嘚嘚嘚咁，你唱咗五度以上咧，都 valiant 嘅，但系就变咗和音咯。咁你又唔知喎，咁于是乎咧，因为你就咗你自己嗰个 range 最舒服嗰个位，咁于是乎咧，你唱嗰句咧亦都系冇坏嘅，变咗和音嘅啫。咁但係你嗰度冇人，你冇个正音，得个和音，咪变咗走音囉。即係唔係走音，係听唔惯嘅音。於是乎呢， 走音个调啊。 係啦，我就街返你唱返低八度囉。咁低八度你唔係咁舒服嘅。但係嗰首係男仔歌嘛，因为。咁所以咪焗住要唱嗰个。 你记得首歌。 係我记得嘅，记得嘅。咁呢，我记得我真正同你倾偈嗰次呢，因为嗰次咁多人，我以一敌十几，我边个记得，即係我冇印象嘅，好多人都。 即系我即系譬如啊， 我哋啲集中力去咗啲猫度其实。 哦，但我集中力喺个监制嗰啲听你唱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嗰次 系 啊，嗰次咧我就要，即系嗰首歌系咩啊？嗰个咩节目啊？叫做 好波桑， 好波桑系啦。咁、那个 意思就系个节目 系啦。咁嗰次啊，杰斯咧叫我喂整呢首歌啊。咁原来咧，多数人咧都唔知道首歌咧就唔可以就咁整走个人声啊，未必首首歌都 work 嘅。咁我就重新弹一次出嚟嘅。咁咧即系而家原来冇人 respect 咧，你嘥成两日或者日几咗弹一只咁嘅歌。仲要聽完之後咧，啱唔啱咧？咁樣要寫翻個簡譜出嚟，彈翻啲音出嚟咧。咁咧就有位朋友問我：啊，你 mix 得幾好喎？我、哦、除咗 mix 都仲要彈嘅，嚇、啊、咩要彈嘅咩？咁樣即係好得意啦！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就係、是、個水平就係咁噶啦。即係平時啲嘢隨手可得嘅時候咧，就唔諗下，喂，隻歌都有個老母嘅喎，佢都要彈出嚟嘅喎，逐粒音咁砌出嚟嘅喎，咁樣咁唔緊要啦。即係而家九成九嘅人都唔會 respect 人哋。做音乐系要嘥时间同埋用心机同埋有少少 talent 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帮衬翻版又免不可用啊！即系帮衬啲翻版盒咧，即系有啲人仲以为自己俾个千几蚊买个盒咧，就以为嗰啲全部都系有晒版权嘅内容嘅。咁呢个咪就系造成香港人嗰个意识咧，就觉得咧成日以为人哋 provide 啲 content 俾你系自有永有，系与生俱来唔使钱嘅。咁我借呢个机会发挥下，咪借呢个发泄下，可以话系，因为我靠呢行揾食嘅咧，真系好惨嘅大佬。我个入行嗰阵啊，我做一首广告歌啊，有20000蚊嘅，对于一个人工，嗰阵时个人工得4500蚊，但系做一首广告歌系有20000蚊嘅时候，即系当时梗系爽皮啦，我即刻咧就将嗰赚咗钱买晒啲器材，搞咗个 studio， 系好有心机咁样，希望长揸呢个行业嘅，冇几耐咧，有 DJ 呢个行业出现之后咧，我就折堕啦。因为啲客环境都唔识听嘅，只要你搵啲 DJ foot 嗰啲碟嚟砌啲嘢出嚟，佢把口又好劲，嗰条金链又好大条，又留晒须啊，戴晒嗰啲帽啊咁样。屌咁啊，信捻咗佢咧，喂，佢哋咪抢晒你啲生意咯？佢哋两个钟头已经 mix 咗首歌，就已经可以俾人哋要嚟做广告啊！即系呢啲老千嚟噶嘛？呢啲行为，咁老千唔紧要，咁老千之后最惨呢个老千嘅教育咧，就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咧。唔捻识音乐，又唔去冇兴趣了解音乐嘅人咧，就以为音乐系就咁 mix 咗出嚟嘅，都全部都系无辜嘅分子嚟。咁所以咧，我真系做音乐嘅人咧，咁咪焗住要转行咯。屌，又要走去影相，又要走去古灵精怪，又走去拍广告，又要走去揸机，又要走去又做下网台，又成日搏人哋俾人工我咁样，即系条路系唔系容易行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 好正业。 系啦，我借咁多机会讲呢啲咧，无非都系想希望大家咧。试下一个欣赏角度欣赏下人哋嘅 content， 就唔好以为老捧咁嘅。如果有啲人又话嫌黑，又嫌食样条声差，如果嫌你件衫又成日着过两次，如果嫌你发型唔知做乜鸠咁样，喂唔使钱嘅大佬，我哋嘘嘘啲水出嚟，希望你欣赏少少啫。我唔系要你嘘翻钱俾我，当然又系嗰句你嘘翻转头，我梗系唔介意啦。咁噶，发泄完毕，系咪好啰嗦？ 但系我企喺你呢边嘅，因为我其实真系移民咗之后啦，尤其咁所谓咧香港人嘅。淨係對佢哋對音樂嘅認知咧，因為我香港人， 是 我播到嚟比同人比下去嘅係， 係 即根本人哋係聽嘢闊到不得了。我覺得香港 係個聽嘢嘅態度嘅問題啊！你香港都有機會聽嘢好闊㗎，你諗下係咪？而家互聯網你勾打一啲字落去都有啲嘢 resell 㗎嘛？你最尾一個 album 或者一個 song。list 咁样，你勾打啲嘢都有嘢俾你听噶。问题系你个态度，你愿唔愿意走去自己揾嘢啊嘛？香港人就系惯咗饭来张口啊嘛，睇惯无线啲人就系咁噶啦。即系嗱，我唔系批评你， 同埋关纸 费嘢。系啊，冇错啊。咁你免费，人哋点样生存啊？咪摄啲嘢喺度咯。喂，欣儿减肥小天使咁样，佢唱歌你又要听啊？点解啊？喂，真系贪佢靓女，贪佢唱歌唱得好啊？唔通真系老老实实你啊？我又喺度讲多次啦。即系我讲亲欣怡咧，啲人就话唔系啊，佢几好啊，几好唱得好啊。喂，咁你有买佢啲碟先？屌你唔肯交赞先得噶嘛，大佬。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好闷啊，所以要入啲新血嚟，帮我讲下你嘅角度啊。即系嗱，你觉得去到荷兰咁样，即系你觉得啲人识听嘢多啲嘅，即系你觉得个原因系咪因为佢比较识得欣赏音乐啊？佢哋， 我觉得人哋听嘢系有个耐性先咯，因为依家咧。尤其太多即席音樂嘅啫，你講嗰只咧 mix 咗就當係一首歌啦，跟住你聽唔出咧，我其實佢係唱緊歌啊，定係嗰個係電腦聲咧？即係你會有呢個疑問嘅。咁但係我嚟到呢度，即係呢度啲人聽啲歌，佢 當然啲咁即食嘅嘢，咁你喺收音機播，我冇辦法之下聽到。 嗯、 但係佢哋自己選擇去聽嘅嘢咧，係啊、哦，喂，呢首歌咧，你聽唔聽到佢一開頭？因為係真係我男朋友啊，定係佢阿媽都係咁樣嘅。 係。 佢一開頭彈吉他嗰個咧幾好聽喎、 啊。 咁跟住佢引導咗你，嗱佢呢個吉他咧，佢一路喂，原來嗰個 beat 係喺個吉他度㗎。 系，即系吉他个 rap 噶嘛， 系啦， 咁都有噶嘛。 人哋系欣赏到好多唔同嘅嘢，跟住而继而佢哋就会讲咗句诶、我中意啲歌咧系有用小提琴主导嘅，即系你呢啲系唔会喺香港人口中听得到嘅说话嚟嘅、 嗯。因为你识得我硬得滞、真系。 吓、 啊？你识得我硬，硬得滞。 细心。 系，咁啊，其实呢啲音乐都有一种语言，音乐都有一种布局，音乐有个 arrangement。佢都係人哋用心用好多時間去利用音樂去講一樣嘢俾你聽，即係嗰樣未必係文字嚟嘅，未係一個意識形態啦，係一種 feeling 啦。咁其實人文字係最低級嘅啦，我認為啊，因為文字局限咗你嗰個思維，即係未必係最低級，即係係其中一級啦，就係唔係全面嘅嘢啦。因為文字能夠形容得曬啲嘢咩？我點都唔認同嘅。雖然有啲人調轉嚟講嘅，哇，梗係睇小説好過睇電影啦。因為小説咧就利用咗自己個思維空間去諗你發生嘅嘢，而你自己有幾多斤兩咧，你就淨係諗到咁多斤兩嘅啫。咁於是乎咧，滿足咗你自己咧，你又覺得咧睇字咧係好 high 嘅。但係問題就係字以外嘅，無論聲頻同埋視覺同埋一啲decoration， 任何一啲。美術嘅嘢係你幻想以外，係人哋個腦筋先諗到嘅嘢，你都識得欣賞埋嗰啲嘢，你先至個世界先至精彩噶嘛。人同人點解生出嚟唔同咧？就人人都有唔同嘅諗法，去製造一啲唔同嘅美術或者藝術啊嘛。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你譬如你荷蘭啲朋友，即係唔係話鬼佬咩都叻啲啊？鬼佬就係正正有個空間咧。就走去讨论呢啲音乐啊，而你鍾意呢啲我唔鍾意呢啲，就唔係话你鍾意嗰啲我踩，或者我觉得你嗰啲唔得嘅呢啲好啲。咁我唔係踩緊佢㗎嘛，我只不过讲出我嘅见解，因为我同你见解唔同，呢就係火花囉。呢、這个咪就係因为你透过我咁样讲你识埋我啲嘢，喂你又透过你咁讲法我识埋你啲嘢，係咁样切磋㗎嘛。但係唔知点解喺呢度呢，我上一集已经係好明显呢，即係我讲边啲歌手唱成点唱成点。好客观地，我最尾嘅结案陈词，我话你可以话边个好听，边个唔好听，但你冇资格话边个识唱，边个唔识唱，边个唱得好同埋边个唱得唔好噶嘛？因为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我真系我监制个人唱歌，我有个经验，我去 judge 嗰啲人咩唱得唔好，只不过嗰人你中意，你唔中意话佢唱得唔好，而你就屌鸠我，就喺 Facebook 唔系喺 YouTube 嗰度屌鸠我，你听嘢听唔晒，你用情绪嚟判断咗嗰样嘢啊嘛，我咪就系话。你鍾意嗰个歌手我梗係好尊重啦，咁但我觉得嗰个歌手唱得唔好喎、啊、咁我有见解，我有个论述讲返出嚟点解唔好，边个点解唱得好㗎嘛，喂你咪用你个方法嚟演绎返话俾我听囉，但嗰啲人我叫佢讲返佢又唔讲㗎，即刻哑咗㗎，淨係斋屌，即係我哋香港就 依家冇讨论㗎，喺香港 就停留喺呢个层次嗰度啊，阴公，咁我变咗好 outstanding 喎，唔知点解突然间我一个咁平庸嘅人呢，即係只不过够胆讲出我自己睇到嘅嘢咋嘛，就已经成为好 outstanding 喎，即係你即係我嘅下场呢当然係好痛苦啦，你諗下即係三个人四个人 like 就三个人走咁样，呢啲即係好多人都唔愿意见到呢啲，咁但係我心諗即係諗深一层，你做人你日日都要面面俱圆嘅，日日都人人都鍾意你嘅，我觉得我得几十年命，我仲做呢啲嘢，我即係觉得我就係死㗎啦大佬。即係我希望我讲出一啲我认为有价值嘅嘢同大家分享啫。你唔觉得冇价值呢，你讲冇价值唔紧要嘅。你又麻烦你讲出你认为系点啦。但你唔好斋屌㗎嘛大佬。我觉得最冇質素嘅玩法就係咁样囉。咁但好可惜我真係未諗住移民。同埋我撞亲嗰啲即係讨论嘅人实在太少啦咁样囉。咁所以 点啲人系唔讨论嘅，形成咗咧一网上咧就骂战咯。 系，我呢、這个 佢哋一接受唔到唔同意见嘅人啊。 嗯，我觉得最可悲咧，就系有啲做网台咧，都有唔少听众嘅主持咧，佢哋都系排除异己嘅，我中意。即系你 suppose 你有个责任咧，你喺个网台度即系讲出一个社会嘅问题啦，去讨论啦。或者批评啦，或者分析啦，即系令到有啲嘢越变越明，大家先一齐进步噶嘛。但系为咗又唔系为咗钱喎，有啲网台又唔使收人钱噶， 但系咧同一个台有啲唔啱意见嗰啲人咧， 冇啊依家 就狂批喎，嗱你狂批都唔紧要嘅，你闹交都冇所谓嘅，即系大家嗰、那个论述就得啦。但你唔好使横手整走人啊嘛，即系觉得呢啲真系好卑劣嘅行为嚟嘅，真系，即系唔要得嘅，真系咁样咯。 咁样，系我都唔知点应对，但系有一个 point 你系 OK 嘅，我觉得有时娱乐 一个就系嘛，一个就系嘛， 问全部嘢都啱嘅，系咁样阴我噶，系咪先？ 我哋讲反应噶嘛呢度。 有一样嘢咧就系娱乐系要俾钱嘅，我真系觉得，因为我系竟然同人讲咗，我 download 咗个 app 话我剪片嗰啲咧，咁我用到佢 pro 嗰啲 function 咧，我系要俾钱嘅。 好正常啊，喂！ 其实都系6.99欧来用全世免费俾你用都话翻，佢都话我你咪戆鸠喎，你俾钱，点解唔俾钱？人整啲嘢出嚟俾你唔使钱啊？ 我听过啊，我大家乐啊，听过一班。同学仔同埋老豆老母一家人，即係翻完教会嗰啲家庭呢，幸福家庭呢，即係所有污糟嘢都唔会发生嘅，只有屋企个地毡底嗰啲家庭呢，啲污糟嘢喺晒地毡底嘅，咁个仔就教训个老豆，佢话老豆乜你咁戆鸠㗎，你俾钱买 app 啊，我 O 晒嘴，个仔教训个老豆，个仔呢就係嗰啲醒目仔呢，瘦瘦削削着件 polo shirt， 件 polo shirt 仲有个好大嘅码喺度，嗰啲名牌嗰啲呢，个老豆又戴晒金丝眼镜啊，就平时做律师生嗰啲样嚟嘅。俾个仔咁样教训佢，竟然唔出声，冚佢两巴，或者教返佢正常嘅，仲兼夹呢，究竟咁喺边度 download 啊嗰啲咁样。问返个仔转头，屌你真係我想教训佢老母啊，佢老豆啊真係。即係我觉得香港人就係咁㗎啦。即係认为呢，执书行就惨过败家嘅。喂，嗰几嗰几蚊嘢，屌你老尾，你真係你俾人搵笨又好，你出去食嘢又好，都你加个云吞面加个底都走咗啦。同埋而家嗰啲卖 app 嘅情况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以前当我入行做 design 嘅时候，你买个 Photoshop 都要2-3千蚊嘅，喂你小生意都辛苦啦，你自己用啊简直卖唔起添啦。即係你嗰阵时再用老返呢，我觉得都系唔啱㗎啦，但情有可原嘅，因为你要学啊，要晋升，要向上流动。即係好難避免到你要用老返，但我認識嗰啲人開公司嗰啲咁嘅冚家產呢，都係用老返嘅。 呢啲先多啊！ 我買一個，我從來呢，我搵食嗰啲範疇呢，即係我都唔能夠做一個好完美嘅人啊！即係我唔搵食嗰啲我都用老返嘅，但我搵食嗰啲範疇包括做音樂同埋做 Photoshop 剪片，我全部都係用正版嘅。咁有啲人秒我啊！我挑你仆街身份咁低，如果你啲 job 得嗰几千蚊，你又买个原装扮捻晒嘢，我真系亲耳听过人咁样讲，但佢借讲第二个人而讲我咯，我知道，因为佢唔系直接讲我。 买正版系，我觉得系个尊重嚟。喂，你点解要用人啲人用翻版？ 买正版系冇光环嘅香港，但系点解都有人坚持呢，我都解释唔到啊！呢、這个真系，即系佢觉得。 唔系，我都会买嘢买正版噶，咁点解要买翻版啫？佢正版做出嚟嗰个人，你又要俾佢赚噶啦？呢啲你中意佢嘛？ 系直头系啲人唔知道个老母喺边啊？咩叫老母啊？写呢个 app 嗰个系边个啊？佢唔想知啊！喂，到咗今时今日。app 嘅革命出咗嚟之后，我更加 respect 苹果当时出 iOS 嘅时候諗到 app 係用钱买呢个 concept， 佢不单止催生到好多对写 program 有天才嘅后生仔，冇公司，即係冇自己一间大公司，唔使有大公司，自己一个 freelancer 就可以写到 app， 就可以拎去卖。我竟然听佢有啲 developer 呢话，屌俾佢食咗1/10，有搞错啊，人哋 Android 嗰边唔使钱㗎喎，咁样。即係都有啲咁嘅人嘅，咁同埋今時今日賣嘅 app， 佢嘅功能同埋你嘅電話嘅功能，等於你5年前一部好貴嘅電腦嘅 clock speed。咁但係人哋冇曬中間利潤，唯一個中間利潤就係蘋果製造一個 app 俾你，有個平台擺啲嘢上嚟。哇，公道到不得了啊！成件事，屌你都走去做老闆，你都走去 jailbreak 嘅，屌你唔可以死，即係 嗰啲人真 係 好 酷。嗱，咁我得罪咗起碼50-60人啦，我都 let go 噶啦，即係你走就走啦，即係你講得啱嘅。咪支持下我咯，讲得唔啱嘅你咪走咯，即係我唔係大支嘢，问题我都真係我无谓即係面面俱圆咁样留住大家，冇乜意思，即係你觉得唔啱听呢，即係你可以听返嗰啲慷慨激昂见人都屌。 依家多人入咗嚟咗喎。 係啊，竟然因为你啊，多谢啊 ,121 人。 唔係啦， 係。 你老汉咁样依家。 啊係喎，屌又返返老汉毛添，顶你。 啱啱头先阿怒汉推歌嘅周博贤咧就揾我，因为早几日倾咗偈，佢唔得闲，突然间复我，好明显佢系唔系我听众啦。咁咧佢原来咧话俾我听咧，而家就翻咗份工，翻全职，咁所以咧就索性就电台都冇做啦，因为即系城寨都冇做啦。咁就因为好唔得闲，咁我话一阵间我完咗节目先再同佢吹水啦，咁样咁变咗即系系咯，唔知点解咧我戒唔到啲怒气横秋啊，咁所以咧唔怪得知咧。识听我嘅朋友咧，都系35岁至65岁里面嘅人啊，真系阴公。 你咁样嚟讲，我第一句就话系探长 fans 喎。 诶、你系少数咯，即系咁有智慧嘅后生仔系好少嘅，老实讲。即系通常嗰啲咧，都系注重功诶、官能噶嘛。可能你官能方面你好满足啦，咁其他嗰啲嘢咧，你啊即系开始向灵性上面进发啊嘛，即系恭喜你。 咁样，其实都系赞紧你自己啫。 梗系啦，曲个线咁样，我呢啲好鬼自恋噶嘛。喂，咁啊，就差唔多要读佢哋嘅留言啦。你有冇嘢发表啊，卡妹？关于我头先，系咪？ 黑噶啦。 哦，系嘛。好，读埋呢一转，继续转话题。 我住完期长心急买书睇啦，三联啊，商务齐晒、 哦， 都有减糖类而减肥的书，唔一定要期长。Jack Music MB 邓模式网台少女主持，好嘅女主持更少，一回系少有嘅好主持。Frank 笑我中意听在晶朗的一天爆粗。 哦、 Sharon 嗯 ，Hello 探长。 Hello Sharon， 顺顺探长，今日 send 咗一个 like 精神，你点睇？ 我揿唔到啊！喂 ，thank you 啦，真系有人即刻兜口兜面泼我啊 ！Thank you， message attracted， 留人生卡片 New Year Ultra Max 96。Thank you， 香港人点可以同欧洲人比？ 哦，呢个系咪又系个基因论啊？你认为？但系中国人都可以做欧洲人嘅嘢噶嘛？但系中国人做欧洲人嘅嘢咧，就俾人排斥咯。我尝试紧噶，其实有啲人话：，哎，你个鬼仔性格。喂 ，sorry， 我唔系鬼仔性格，只不过我欣赏人哋嗰啲嘢，我而追随嗰啲做法啫嘛。但系俾人排斥噶，好明显。 唔系啊，你如果追随啲欧洲人咁直不甩讲嘢咧，乜都发表下咧，咁你系俾人排挤系正常。即系好似我喺香港真系冇乜朋友。 系嘛？佢唔好讲到大家真系惺惺相惜咁。我同你年纪有啊代沟。 啊，唔系噶，你见我，你睇我同杰斯嗰啲都 friend 啊， 系， 我有智慧啊嘛。 Sorry， 继续嗱，呢个球员叫咩名啊？球妹， 菲南迪斯。 哦，嗰、那个系咪希列文嚟噶？呢、這个应该 系菲南迪斯，唔系啊，南啊诶，美洲球员嚟噶嗰个。 哦 ，OK， 但系呢个 J E N 啊，唔系 J E N 先。 咁我唔知啊。 OK，J E N 我真系唔知。 哇，唔知点解罢工喎、啊，佢唔肯读、啊。好啦，读呢个啦，人手读啦。如果你唔系放流行曲有关嘅几个 chord， 香港人就会屌你唔识，话唔好听。呢、这个我都认同嘅，某程度都 系啊，唔能够接受另类嘢。 系。 郑盘 and jazz 上集评论歌手好正， 喂，多谢你。 开瓶 Hong Kong style 嘅人普遍会反问你：一，咁你又听开咩咁巴闭？二，你唱唔唱到？Frank 笑华人本质连系思想上意见都要排除， 嗯、 连唔出声价自由都冇。Just Chan Photoship Lightroom Photography Edition 一个月先60-70元，一餐饭都唔止啦。Jack Music MB 邓模式，如果网台好似 App Store 咁就正，一集集几蚊几蚊咁买。开系买 software 买 apps。唔同买件实物，冇得完要咪一个先都嫌多。 哦，你有道理喎。 Frank Chan Photoship or Photoshop， 留人生用盗版是犯戒。Jess Chan Photoshop， sorry typo。Starkey Sydney 好探长 ，Hello Captain 探长，新会你哋好。 Hello。 Long time no see。 喂，系、哦，头先阿刘仁生话犯戒啊。用盗版是犯戒啊，即系其实贪咯，呢个系属于即系如果你用佛家嗰个角度，即系盗版就系贪心咯，其实咁诶，仲有哇，你都几响躲噶噃？ 点解啊？ 即系几多人识你，同你打招呼咯，即系证明咧，我都仲系保留咗多旧网台世界嘅朋友喺度。咁好啊，即系仲顶得顺我嘅咧，即系证明你都有智慧嘅，即系起码你。EQ 都几高啊，我觉得。 我啊， 唔系我话仲留喺度嗰啲人啊， 因为我好多已经 unfriend 咗噶啦嘛，即系一句唔埋两句就走噶啦嘛。吓乜嘢？因为我时老实讲，我好尖锐嘅讲啲嘢，即系要中咗人哋啲缺点咧，即系有啲人觉得我净系识笑人就唔笑自己啊，即系例如我笑鸠老萧。就有人即刻想抽后腿咧，屌你个话，阿韩生死咗啦，咁我认咗噶啦，已经柒就柒咯，即系企喺度咯，即系老萧嗰单嘢的确咧，即系唔笑都唔系人嚟噶，老实讲，你知道老萧边单嘢先？ 我唔知道你讲咩，佢以前有好多单都好好笑嘅， 咁因为 讲完嗰头就嚟， 因为琴日我 post 嗰单嘢点解好笑咧？因为同我好深爱嘅。其中一種音樂，英倫音樂咧，其中一個歌手 David Bowie 咧都有關係嘅。 哇，邊間啊？ 哇，我真係柒撚到咁樣都咁有自信嘅。我覺得咧，即係難得佢啲自信心咧，唔知喺邊度嚟啊！隔離嗰條嗰個係咪就係人形河馬啊？隔離一個。 我唔知啊，好似據聞佢都係喺個台度曾經亂溝女咧，俾人鬧過。 哦，佢亂溝女咧。我想就怎样乱沟女呢，是不是乱问人家帮不帮嘢那些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问得那么明白，好像总之周围沟女啦 这样。哦，这么有自信的真 的。我不知道。 哎呀，你真的舒适啦，你都不沟真的。喂，那些自信在哪里来的呢，是不是读得书多呢，你觉得他真的觉得自己。 是啩，我不知道。喂，那你坐得在神隔离你自信心大增啦已经。 哦，原来这样的。只是这样我已经看不起啦，即是靠另外一条友来占高自己的，屌啦妈，真的。你老豆俾供你读咁多书，你仲要做埋呢咁嘅柒嘢，好心你收皮啦。咁但係呢好奇怪㗎喎。 屌佢。 啊咩啊， 我帮你煲咗个。 好啊，喂，多谢啊，真係。我唔知係边个其实到而家。即係啲人成日肥亨系咪就係佢啊， 是咩？我冇留意噶。我其实如果你讲人形河马，咪系第二个嚟。 我唔知道，我完全呢啲好模糊噶。老萧隔篱嗰啲人咧，即系佢连 character 都冇啊，即系你好难记得到个样同埋个名。老细。 对白系啊嘅啫嘛，有其他对白。 或者好嘢好嘢，干笑咁咯，或者。 系咯，得三句对白。 系。咁同埋咧，因为有一次咧，老萧咧就邀请阿刘世良上去佢度，唔知食个晚饭咁样嘅。咁呢佢又城寨等人呢都上嚟啦，咁我上去参观下阿神如何咁劲啦，即係好似嗰个 Star Wars 嗰个小日夫咁样呢，即係有晒王座咁样㗎嘛 ,suppose, 咁上去见识下啦。哇，睇佢做节目就得人驚啦，佢旁边嗰啲啊先生好嘢好嘢好嘢嗰几个陈碌呢，即係硬係个样好似 blur 咗，即係好似有一集你明唔明啊，即係有一集呢、這个。 明明啲头先望完另转头 影。即係冇晒印象喎，直头好似 Man in Black 咁样啦。又或者 Black Mirror, 唔知有冇人睇一套呢，当你犯咗某啲法嘅话呢，譬如你骚扰你老婆呢，佢有粒掣揿咗你呢，就令到你以后见唔到老婆，听唔到老婆把声，就得个剪影喺度嘅。你有冇睇过集啊？喂，非常好睇。 睇咗睇 咗 头六集咋嘛。咩我最记得系 Facebook 嗰个呢，唔知 系 俾人 呃 like 嗰个嘛，要笑㗎嘛。咁呢、啊、我觉得嗰班人呢就等于嗰集 Black Mirror 咁样呢，就你明明见到佢㗎喎，你又唔记得讲乜，但又唔记得个样系点㗎喎。咁我觉得好奇妙。呢样嘢其实可以研究下呢啲人啲基因系咪都特别唔同啦。咁对科技对科学非常之有贡献㗎，我諗相信。咁呢同埋就讲 app 啦，头先。啊，讲到边度啊？听系咁讲嗰几条友咁样，好有自信啦。老萧又系好似自己 friend 咁 ，David Bowie 同佢差唔多年纪啦。咁但系好似 friend 咁，咁但系话人哋首歌咧就系、是、原来抄紧嗰个人嘅造型咁样。即系呢单嘢，如果大家唔知道讲乜咧，上翻我个 page 嗰度就可以睇翻我讲啲咩。同埋大家呢啲留言都非常精警嘅。咁另外咧，讲 Facebook page 咧就有招呼下而家听紧网台 app 嘅朋友啦。例如香港网台嘅朋友啦，打个招呼你好。咁另外就 Car Square 嘅朋友又打个招呼，喂你哋好咁样呢。咁呢你又上返我下面呢个 Facebook 嘅 page 呢，就可以睇到我平时有啲咩，我点样得罪人呢都有娱乐性㗎嘛，係咪，即係啲人点解听完我讲边句嘢就闪撚咗去，就话哎即係无不散之言值啊，各样即係讲呢啲咁嘅好客气嘅说话又有嘅。咁即係呢、這个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一個人點樣俾人 unfriend 都係一個娛樂，都係一個真人 show 嚟嘅，識睇梗係識睇探長啦，係咪？咁樣。 喂，我差唔多時間啦， 因為咧阿卡妹咧就要煮飯，係咪啊？ 妇人嚟噶嘛。 系啦，咁啊一个妇人咧要守妇道咧，于是乎咧佢要舍我哋而去啦。咁啊剩翻我喺度咧，就继续得罪大家咯。咁啊，同阿琴妹讲声再见先。 好，拜 拜。OK， 我系咪就咁熄咗 Skype 又得嘅咧？试下咯。 我就咁收线咯，佢 又。好啊，如果你得闲就留两句言啦，阵间吓。 好啊。 好啦，拜 拜。 咁跟住，哎呀，俾你睇穿咗，有啲咩 wallpaper 添，个 lace 几靓啊！咁我就揿走嗰个就得噶咯，系啦，就系咁样。好，回复翻正常。哇，啲声真系舒服好多，因为头先咧不停咁样有啲阿琴妹嗰边啲 noise 咧关咗就冇嘢嘅，但系一旦静咗咧，哇，就即刻好似跌翻落个深海咁舒服咁样。咁同埋咧，我又要用翻郑子成嘅毛啦，因为头先咧调高个音咧个喉咙有少少痛啦已经。OK， 嗱，头先 miss 咗好多留言啦。 海平和南爵拉丁文嘅名嚟。 哦 ，OK。 好想再听卡梅主持有食唔食 ？Frank 小教育问题同父母新教，好多土仔满口英文，但思想成个明代人。Jack 咪食 MB 邓模式听八次网台节目 Red Jack， 原来有公事好系压到，有派人去接触香港做网台嘅人，够 podcast 多嘅可行性。 哦 ，OK。 但该公司代表表现得唔想做，未俾意见的网台主持冇人。 哦 ，OK。 Jeff Channel 探友无玩 Google Home， 冇啊。 Chromecast 同 Spotify 几好玩。 哦，冇啊。 用叫肥亨，黄人认河马是免一人。 哦 ，sorry。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我估该公司代表唔想搞。是因为解决不到 podcast 内涵版权问题。Wall Gene Under Pressure 同 Unnail Pressure 都是我之爱。James Lim 系咪素科 ？Sunny 黄肥亨叫 Henry， 有做啤梨晚报。Jeff Chan Black Mirror 29号做 season 四啦。Jack 食 MB 邓模式，人形河马系主持赵善轩，大学讲师搞补习社。James Lim 仲有 UFA 我记得啊。 88Jack Music MB 88坎回 Frank 小老萧身边最令我深刻教是飞机仔前民进党主席。 哦，即是谁啊？民进党主席是不是即是昌昌啊？喂，咁呢于飞呢就比较我记得佢个样子，记得把声嘅原因就是佢又另类少少嘅，可能身材就同其他啲好唔同啦。咁二来呢，我听过佢係同阿老师嗰啲唔同嘅意见，亦都坚持继续讲嘅，咁样所以呢啲咪有 character 囉，呢啲人係咪，咁其他啲呢真係唔知做乜鸠嘅，简直係。咁呢就係囉，Soho 我又唔知，其实你讲一大扎网台嗰啲人呢我都唔知，咁我都知道係大家挚爱嚟嘅，咁可能听到咁样柴佢台呢，大家有啲不安都唔定嘅。咁我意见就唔係代表啲咩嘅，即係我讲明九吹廿四咁，戴定头盔先啦，呢啲係咪。咁你觉得我个人好嚣张呀，亦都可以嘅，我都希望嘅。因为嚣张嘅人呢有一种特别嘅魔力嘅，但我就冇囉，我想希望大家即係扮到自己好嚣张咁样。咁大家鍾意好唔鍾意好啦，唔理㗎啦。咁你阿特姆式讲緊呢，其实好多外国公司呢，包括 YouTube 呢同埋苹果都系呢，我见到两间公司系假手于人嘅，简直系。即系佢指意香港一啲 developer 啦，或者佢嘅员工啦，都系完全系唔知佢公司嗰个理念系点样嘅。即系证明呢个世界呢，或者香港人呢，好多人返工都系一嚿饭食懵咗咁嘅。即系返到去带嚿肉返去，又唔听老细讲乜，又唔知人哋又想搞啲咩啊，自助交数嘅啫。因为我都领教过几镬呢啲嘢嘅。即系人哋个有好有智慧嗰个人，或者真係识嘢嘅人呢，就好想搵我一齐合作，搵我帮手嘅。就次次去到中间嗰啲人呢，就完全唔知道讲乜鸠啦，又或者完全係即係做返一啲呢死人寻旧路嘅香港 style 嘅嘢嚟 turn down 咗我嗰啲 idea， 都试过好多次。咁所以算罢啦，即係嗰啲若要即係嗰啲离岸公司，譬如苹果啊 ,YouTube 啊呢啲， 即系你若要海外市场搞得好咧，你唔可以投资咁少钱喺一个浮嗰度啊！你一定要投资多啲钱，请一啲真系做嘢、真系为咗你嘅理念而奋斗嘅人嘅。即系你搵啲打工，即系净系翻工，净系带对脚翻去嗰啲咧，冇意思嘅。即系美国点解成为而家暂时都仲系霸主咧？因为人哋嗰啲创意工业咧，就真系牵引咗你全世界嗰啲人嘅习惯，同埋改变咗你嘅生活。而佢哋諗得出呢啲計嗰啲人呢，係一定係一種特別嘅元素，就係大膽嘗試同埋開放嘅精神嘛。但偏偏你請親啲亞洲嗰啲，尤其是新加坡啊、香港啊、台灣，我諗好些少㗎啦。即係嗰啲帶對腳返工嗰啲人呢，就整禍晒你啲海外嘅市場。即係大家唔講唔知呢，第一代嘅聽人聲而默返啲書出嚟呢，就係、是、一間蘋果嘅 developer 嚟嘅。就是佢个就是苹果请嘅，佢个 station 咧最早嘅时候喺香港嘅，就发明咗一样叫神笔天韵嘅嘢，即系神笔就系用啲笔写啦，即系手写啦，天韵就系你把声嘅，即系两样夹击嘅一个中文嘅 solution 嚟嘅。咁但系开头做得好好嘅，后来扩展到咧喺珠海嗰度请一啲人出嚟做 research 啊，搞到曾经 OS 八点几嘅时候咧，就有呢、这个。噏完出嚟佢就读得出，即係今时今日嘅 Google 噏段嘢落去呀，会飞炸字出嚟嘅。嗰陣时係做得唔错添嘅。即係当时嗰个 database 呢就唔算好大，但係呢佢好有心机同埋好有智慧咁样呢，就用咗好多方法呢，譬如你噏一句嘢咁大隻蛤乸佢就出埋隨街跳咁样，呢类咁嘅 database 呢佢已经好丰富㗎啦。咁即係今日嘅 Siri 啦，係咪？咁但係当时佢就唔係 Siri 咁用法，係纯粹係俾你中文输入法嘅啫。咁唔知点解做到好好地，去到 OS10 嘅时候成 team cut 咗佢，即係 cut 咗呢啲 develop 广东话嘅人啦。因为广东话可能佢睇唔起啦，已经即係可能普通话嘅人口多过广东话嘅人口过20倍以上咁样，或者过100倍以上嘅。咁於是乎佢就顾此失彼呢，因为你唔系你 develop 緊广东话定系国语嘅问题嘛。问题就系你个经验同埋你个 database 嗰个相容性系好劲㗎嘛，大佬。咁於是乎佢自己放棄咗啦，於是乎嗰班 developer 呢就走咗出嚟搞咗一個方案，就叫蒙恬啦，如果冇記錯，定係手聽寫王定嗰類，咁就出嚟自己喺 PC 個 platform 嗰度就繼續做佢哋嗰啲生意囉，就係、是、咁樣。咁至到今日嘅基礎，至到今時今日真係實現咗可以 Siri 同埋可以 Google 呢個聽人哋講嘢而出得到咁高準程度嘅一個系統呢，就是因为有基础。所以苹果呢间公司即失败的地方呢，就是佢啲 marketing 当时同埋今日嘅 Tim Cook 呢啲做嘢嘅手法呢，又係听死嘅，我觉得。即係佢成功得太耐啦。即係最近俾我知道佢整万人部机呢係真事啦，我真係好呕心，唔係好痛心，唔係好呕心嘅。即係觉得喂，即係你係咪真係红霸得太耐，你真係有少少自负呢，觉得自己可以做咩都得呢。即系如果我系唔即系唔对呢个品牌冇感情咧，我就睇佢死啊，食花生啊！即系觉得而家系痛心咯，简直系。 海平探长，你又系衰，踩得人咁尽，人哋个台要带老文化，咪要请你啲子板人做朋友。有人求咪有人拎，咁都同你过唔去。369 James 梁张昌成日好多交弄处事而 A Alex Chandler 第一次听来。 喂 ，Hello。 Timothy 曾系 detective。 Hello。 John Now 成人派俾人告嗰套片，大家知唔知系边套片？Albert Chow 喺度探长。James 梁成人台嗰套迎接滚女科。强的学生白书 ，Suki 猎奇探长第一次听来。 喂 ，Hello， 真系好啦。 最后二十讲少少支持。 喂 ，Thank you，Albert。 C 团唔系挚爱啊，分享下啲资料啫。Soho 系万必语言助理。 哦。 Alan Jack 探长有时真系好直，而香港好少人似 Roger 有胸襟，大部分人似 Ruby 港女小气男上身。 嗱，即系你嘅讲法咧 ，Roger 咧好有胸襟咧，系一个。赞扬嘅，我好直呢就好似一个即係好直係接受唔到啦。咁 即系三个嚟讲咧，得你我见到你用嘅形容词咧，都系最赞赏嘅 Roger 嘅咁样。嗱，呢个都系一个写照嚟噶。阿 Frank 烧只用 song 啊？咩叫 song 啊？我唔知道，对唔住 ，song 系咩定义咧？咁仲有嗱，阿 Pion 咧，即系你都系话我踩得人好准啦。咁我就系我啦。咁即系你，即系无喺你面前就扮到我好。好大方得体，即係见人就赞，人见人爱，我亦都冇心机去经营呢个咁嘅形象，咁唔紧要啦。咁最紧要你继续听啦。咁见到有啲朋友新嚟嘅非常之好啦，即係到咁样都仲有新人嚟，而家过咗12点啦。咁係啦，咁讲返嗰度咸戏先啦。其实 Now TV 同埋 Cable TV 嘅成人台啦， Cable 呢我唔知仲有冇成人台咧，而家咁我又有少见解喎。咁唔好讲狮子山精神住啦，系咪？好，大家投票讲狮子山精神病先啦，亦或讲有线嘅咸台先咧？大家认为咁咧？借呢个机会咧，我就系冲少少嘢饮先。咁大家积极投票咯。 喂 ，sorry， 唔好意思， 我顺便去埋厕所啦。我唔知个身体又出咗啲咩事呢，今晚系咪真系啲温度高咗啦？突然间，哇！头先讲到冒晒汗，可能今日有女做嘉宾，就比较个人比较亢奋啲都唔定。咁少人投票嘅喂。 Her cat Soho 好正噶，成日单打老师。Frank 笑我唔用 PayPal 或 PayPal， 可否用 credit card 过数你户口？ 哇 ！Frank 笑少年同黄狮子三精神病线，失岁更系 AV 啊 ！Gentleman Jack 含台先，梗系。自从呢单新闻之前，唔知猫有成人台。 哦，咁老整。 三精神病线 ，Adrenaline 数96 ，Lion 脑精神病。图人生 HFBC 8093,932,1833。 哦 ，thank you。 Dan Frank 少可以现金或转账入乐探长 HFBC 户口。Rotis Zero 狮子山成人台线，平话 Joy Cable 仲有剧台价咩 ？Suki Lee 精神病线。 Cable 啊，系嘛 ？Joe Chan，hello。喂，咁啊，真係众说纷纭啦，你要逐个数就无谓啦。不过见到乍眼睇呢，就好似狮生精神病多啲喎。咁其实呢就冇咩特别嘅。咁啊，头先呢就多谢刘仁生呢就公开咗我嘅 HSBC 嘅户口。即係如果有人想 sponsor 我呢，就欢迎呢就喺呢个 number 嗰度入去嘅。咁老实讲係呢个即係同啲政党一样啦，即係冇一个条件地去 sponsor 嘅，即係纯粹係我撥咗水出嚟，你又搵啲水撥返我咁解啫。咁呢就有好多人都唔知道cable 仲有冇咸台呢，即係以前叫 cat 台嘛。咁好似now 有叫冰火台嘛，各样啦。咁就咁讲狮子山成人台系咩嚟㗎大佬，你系咪玩我整蛊我系咪，即系我啲睇字睇得唔好。喂，咁呢其实冇即系有个咁嘅睇法啦。因为嗰张吹鸡文嗰张相呢，大家有冇留意呢，系一个咩地方嚟㗎呢，嗰、那个系一个渡轮嘅相嚟嘅。咁我呢就由西湾河搭船去观塘。咁嗰架船呢就近来呢，尤其是今年开始呢，就嗰间船公司呢，我諗佢都係啲后生人接掌咗啦，因为以前係啲艇家嗰啲人开㗎嘛，因为佢一隻渔船改装嘅一啲客船嚟嘅。咁呢佢改装咗之后呢，即係佢一啲人另外一啲人经营咗之后呢，就开始年轻化同埋有啲 marketing 做咗落去嘅。例如佢架船就陈设咗一啲好过香港精神，即係好似睇緊博物馆咁，唔係香港精神，即係好似好过香港民族嘅嘢，即係香港嘅去观光船咁，具体啲嚟讲，即係嗰啲观光船呢以前陈设一啲嘢喺度呢，就俾鬼佬睇㗎嘛，即係香港人呢就觉得自己自食其力，充满香港人嘅狮子山精神嗰个年代呢，係绝对呢係唔会将自己嘅地方陈设到一啲鬼佬鍾意嘅嘢咁嘅地方嘅。因为嗰陣时当香港人好狮子山精神嘅时候呢，即係而家赞赏緊嗰陣时啲人呢，佢最鍾意呢就要国际化啦，最鍾意将啲嘢西化啦，因为嗰陣时英国殖民地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嗰啲咁嘅譬如戴博帽啊，黐两撇须啊，着马褂啊，嗰啲喺一般当年香港人，即係今日话緊香港人精神嗰啲人，当时好憎嘅，即係见到呢啲老土人嘅，即係见到呢啲咁嘅中国传统嘢呢，就只係諗起陈梦吉啊、方唐镜啊，同埋一啲鬼佬做大戏啊，啲老土嘢嚟，全部都係唔鍾意嘅。但今时今日呢就攞返呢啲所谓香港人嘅记忆出嚟呢，就要嚟商业化啦。例如首先有呢个幸福双丰收啦，即係突然间散运之后呢，就令到即係可能有啲人去到某啲年纪，或者某个社某个族群去到某啲moment 嘅时候呢，就会集体寻根嘅。咁呢寻根好多唔同嘅意识形态㗎嘛，有物质上啦，有精神上啦，又有情怀上啦。咁譬如你见到近呢十年呢，好多 艺文青咧，都中意揸部菲林相机咧，做殡仪之星嘅，就走去嗰啲林拆嘅地方咧，就走去影相啊。咁但系唔拆就唔去影嘅，有好多又未有耐拆嗰啲咧，就冇人去问津嘅。咁但系咧，一宣布就系要拆嘅时候咧，咁啊变咗催命符啦。咁因为我都曾经做过一啲机构咧，人哋真系一个 NGO 啦，就保育呢啲嘢嘅。咁咧就去有啲，譬如有啲行业咧，因为实在失去竞争性，又或者因为地产霸权过剩而令到佢哋连生存空间都冇嘅时候咧，咁你系有数得计，即系知道边条街就嚟玩完啦，知道边个区啊起咗地铁站之后有啲咩改变啊，到呢个区突然间有人炒楼啊，啲大陆人好中意住呢度啊，咁日前就起到新楼啊，就差唔多噶啦。咁人哋一个学术性地去评估边啲地方就嚟要去保育咯，咁样咁啊，嗰啲人系理所当然就去嗰度去记录啦。咁但系咧有一班咧就俾传媒牵住个鼻走嘅艺文青咧，即系我咁样话艺文青，原因就系佢哋系潮流派嘅文青啦。咁啊，专系走去呢啲地方啦，狂影狂影狂影。咁咧，佢哋影咗，即系去影嘅时候，究竟点样影咧？有冇一个礼仪咧？所谓礼仪咧，就系你影嘅时候唔好捣乱啲嘢啦，你影嘅时候唔好遮住其他人影啦，你影嘅时候唔好走去扭曲人哋嗰个生活啦。例如你走去明明嗰个阿婆喺度晒咸鱼嘅，你又专登走去咧，就将隔篱嗰啲鱿鱼度 mix 埋一齐啊，你嘅构图好啲咁样，即系好多呢啲人嘅。咁于是乎咧，就应运而生地咧，就令到个 NGO 咧就试过叫我去教嗰啲人点样你拍到啲嘢翻嚟，点样去处理，成为一个口述历史啦，或者一个文案去记录嘅。咁系呢啲班都有得开嘅，原因就系嗰啲人真系够影嘅。即系影咗几张 SD 卡，翻到又唔处理，又求其相又唔识执，啲片又乱咁揈，又抌上网。咁当然有呢啲人，我先至可以有我嘅相机啦，因为我教人哋剪片，我都有钱噶嘛。咁当然我呢啲人就真系唔识做人嘅，即系人哋有呢个相机，令到我能够可以教到书咧，我都要咁样耻笑嘅。咁但系唔耻笑又唔系人噶，即系好多人咧，我见到当我去现场影，譬如鬼节，哇呢、这个地盘啊，最后一次。有得做大戏咯，咁啊研究呢个原因究竟点解最后一次咧？咁我途中经过嗰几个月咧，我都见到好多人咧，好似只牛咁样咧，人即系一有咩发生就嘘埋去影啊，即系等于一队足球咧，见到个足球就走去追住个足球，即系走晒前锋后卫又冇晒人，又俾人入咗一粒咁样，咁嘅情况底下走去影嘅啫，譬如一个盂兰盛会里面咧，好鬼多唔同嘅运作噶嘛，即系有好多个唔同嘅礼仪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仪式嘅时候咧，佢就系咁追住嗰啲人，挡住人哋条路啊，又甚至乎咧就又大把梯去遮住后面啲人睇啊，人哋装香你又挡住人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嘅，即系我觉得呢班人咧就系同香港嘅狮子山精神有关啦。就是香港獅子山精神咧，大概嘅意思，我可能有解釋錯俾你聽，但系我感覺嘅獅子山精神咧，就係唔好執輸啦，唔好怕蝕底啦，即係同時唔好執輸咧，就係對同輩唔好執輸，即係話咧，即係去搶包山又係咁啦，去平安米又係咁啦，即係嗰種精神就係咧，哇爬爬畫畫都要攞最多著數翻去嘅。第一啦，第二就系咧，对老板咧，即系对高过自己嗰啲人咧，就唔好怕蚀底俾佢，因为你一旦你唔蚀底俾佢咧，佢就会俾着数你噶，即系仲衰过黑米嘅。其实呢、这个即系要好圆滑咁样咧，就讨好任何有选择性，令到你有或者有 potential， 令到你有着数嘅人，呢啲咪狮子山精神咯。第三个狮子山精神咧就正面嘅，正面就系、是。即系互助互爱啊，同一条村嘅隔篱嗰个妈咪，佢出去村浇花嘅，我呢个师奶，我咪过嚟同你睇住个仔两个钟咯。嗱，呢啲真系好值得赞扬嘅。咁但系到今时今日，仲讲狮子山精神咧？嗱，点解旧狮子山精神，我都系好正常，亦都系好光辉嘅日子咧？原因就系咧，人喺嗰个时间咧，就发挥到佢嘅光辉。佢光辉就系咧，当自己唔系好蚀卓嘅时候。我唔介意去 去赋予翻其他人，例如救灾啦，例如帮住啲街坊凑仔啊，或者我有时啊帮你睇住南郊花，你又送货啊，我又帮你少少睇住个门口，就有人送嘢嚟，我帮你开门俾人啦、啊。即系呢啲，我细个住屋村嘅时候，成日都见到嘅。咁当然，我讲狮子山精神病就梗系唔系一面倒讲佢衰啦。咁好客观噶嘛，我个人系咪？所谓好客观啦，系咪？咁咧，但系到到今时今日仲讲狮子山精神嘅人咧，就通常都系已经上咗轨道、上咗岸、有楼收租或者炒紧楼，或者炒即系用一啲唔使点样劳力工作而赚到大量金钱嗰班人，就最中意讲狮子山精神，就最令到今时今日系冇 connection 嘅后生仔，而又冇乜特别好高学历嘅后生仔，甚至乎高学历嘅后生仔都比当时狮子山精神高举狮子山精神嗰啲老板咁样困住你先，就令到你希望你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当时咧又唔怕蚀底，所以要老细咪俾啲嘢我搞咯。咁即系都系成日都卖弄紧嗰啲精神。咁但系嗰啲精神嘅时候咧，当成个社会都系好 fair 嘅时候，嗰啲待遇好 fair 啦，同埋嗰啲回报好 fair 啦，同埋多劳多得，同埋你喺有限嘅支出里面，你悭到自己嗰笔，而能够赚到啲钱储起佢，能够令到你有生活，或者甚至乎可以投资，甚至乎可以致富，可以供个仔读书，可以成家立室，或者可以发达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成个游戏唔同晒，你仲讲紧嗰阵时嘅嘢，咁咪变咗揾笨柒咯？即系你出发点就唔系揾笨柒嘅。嗱，即系攞个对比啦，你当时好勤力，自己悭翻少少钱，去少次日本咁样当你，咁你就买到楼咩？以前系真系得噶。咁但系而家真系唔得啊嘛，大佬，你计条数俾我睇啊！我而家住劏房都要六七千蚊啦，即系好 basic 同埋好卑微嘅劏房都唔止六七千蚊啦，系咪？咁我点样储低啲钱呢？读完大学，我听过份工得万四蚊都有嘅。咁你点样储起啲钱去小次日本，或者去小次日本呢个更加荒谬，即系去小次日本能够买到楼，我觉得简直系笑死人。因为而家去日本嗰个 long weekend 咧，我使嘅钱可能少过我去铜锣湾中环饮嘢，去一次海洋公园同埋迪士尼乐园嘅钱嘅、哦，咁我点解去小次日本啊？要即系你问下而家点解啲人扑街咁扑去日本？原因就系个洗费同香港差唔多啊嘛。咁你仲同我讲狮子山精神，即系你仲系埋怨紧而家啲人呢一代啲人嗰啲不是？喂，你比你系佢啦，可能比佢更加差，因为当时咧一人孭个水桶落去。制水嘅攞水嘅时候咧，你要真系俾人打尖，你会打交噶嘛？但系而家啲僆仔佢又唔会打交噶嘛？咁你比起今日你嘅当年嘅情操同埋今日嘅待遇，你系咪会暴动先？即系你睇见嗰啲胶花厂啊、新蒲江工厂嗰啲，因为听到毛主席嘅呼吁咁样出晒街，喂，你哋就系执到啊！你呢班老嘢。即系你执到嘅地方就系，如果今日嘅后生仔好似你当时咁好火气，好似当时咁有体力，好似你当时咁穷，冇屋企照顾，你谂下你班老嘢死得几惨啊！即系文革就系咁样嚟啫嘛！即系仲好意思咧，就咦吉吉由头到尾都喺度串啲后生仔，又话佢不务正业啊，又话佢哋做嘢冇心机啊！喂，俾你有几多心机做嘢啊？而家做完冇回报啊嘛？问题系。咁你当然我咁样讲，你好多空间嘅，即系你唔认同嘅话，你都好多空间举好多所谓你嘅例子，就话俾我听，你估全部好似你讲咁咩？咁我就知啦。咁希特拉纳粹党就唔系人人都会做嗰个动作啦。咁但系你嘅印象中个个都系咁样嘛？当时成个欧洲、全个世界都系。咁你咁样讲啊，拗嚟都多余嘅。咁所以咧，狮子山精神病咧个病喺边度嚟咧？就系而家啲人滥用咗。嗰、那个口号咧，就变成一个商机啦，同埋一个攞一个光环嘅一个途径啊，就系成日讲狮子山精神系点点点点。你睇而家啲官，佢之所以讲呢啲，因为好离地啊。佢成日都攞翻自己嘅榜样，要嚟叫啲后生仔要求，好似佢当年咁样嘅时候。如果佢真系跟咗你，就大镬啦，真系一定暴动咯。你估雨伞运动咁斯文啊？雨伞运动最粗鲁就系警察嘅啫，其实 嗰啲係涉極少數嘅，我唔知佢背後有啲咩動機嘅人走去掟磚啫嘛。掟磚嗰啲未必係普通市民嚟嘅，咁同埋係極少數啦，當然。但打人啲差佬殘酷對待嗰啲政治理念唔同嘅人，呢啲先係真正嘅暴力啊嘛。咁竟然有人撐警嘅，撐警嗰啲咪當年董建華八萬五車遊行都係同一班人嚟噶。撐警嗰啲已經上曬岸，可能已經收緊租，好擔心自己個樓價跌，好擔心自己嗰啲租平咗咁樣。嗰啲人嘅老敲嚟嘅啫嘛。喂，咁你今日仲講獅子山精神，你係咪有病先？即係成日仲係賣弄緊呢啲細路仔又聽唔明，因為人哋唔會有你嘅感受。二來你又唔解釋下當時係點樣，講一半唔講一半，就淨係講自己好勤力啊，拎啲膠花出嚟翻嚟穿啊，做好多加工業啊。喂，你想做大啲冇得做啊嘛？問題係而家正如你而家，我啲細路仔想拎啲嘢翻屋企做，唔使交租得唔得啊？喂，梗係唔得啦！喂，你喺商場坐都俾人趕啦。你除咗啲連鎖店嘅餐廳之外，你可以坐喺度發吽豆打下機。你去啲小店啦，小店都掟你走啦。小店你淨係叫一樣嘢飲，都屌鳩你話你唔好坐一個鐘頭啦。喂，呢啲咪就係我又聽啲左膠啲嗰啲文青成日要幫襯小店啊成啊。你知唔知幫襯嗰啲咩人嚟啊？嗰啲咪藍絲咯。所謂藍絲就係已經上岸嗰啲謀取暴利，又甚至乎下下諗住揾你笨柒嘅老闆咯。我點解咁夠膽咁講呢？三年前我唔夠膽咁講，因為三年前一個殷實商人，一個好有對自己嗰個出品好有用心機，唔會食壞人嘅調味品，兼夾我要個造價好公道，先至能夠令到啲街坊食得好開心好滿意。嗰啲人已經死曬啦，嗰啲鋪頭已經執曬啊，剩翻死剩嗰啲，一係就自己鋪，一係就揾笨柒嘅商人啊嘛，咪又係講緊獅子山精神嗰啲人咯。咁呢個病咪就係獅子山精神嘅病咯，我認為。嗱，講呢啲話題咧，我見到啲留言都少好多嘅，係咪太嚴肅咧？係咪你哋嘅投票影響咗個節目嘅質素咧？咁又或者我個講法可能好悶啦，如果悶嘅就叫我轉話題啦。如果覺得我講得有啲道理嘅，你留多啲言啦，因為我都要唞一唞啊，因為個喉嚨咧，因為頭先之前嗰筆好高音咧，令到好痛啊喉嚨已經。唔知點解開冷氣，冷氣又唔冇乜風喎，等下睇下先。究竟我身體係咪有啲毛病咧？點解越夜越熱嘅咧？哇！而家仲有130多人嘅，竟然真係得意。咁大家對我嘅講法有啲咩 comments 咧？俾啲反應啊，喂！ 海平即系足拍咁嘅精神， 即系点啊 ？Griffin 梗系讲咸嘢啦。同 Web Troy 其实啲人话以前嘅人冇咁多娱乐，肯学肯挨肯识死，先搵到钱啱啊！但如果将呢一套用在现今社会，你扑街都似啦。啲人成日讲狮子山精神为洗脑，俾你食底俾佢揸。海平一句到尾。獅子山精神等於無視個世界變咗，仲要以己度人。Frank 算唔滿，只係留心。 哦，明白。OK， 我講親呢啲嘢咧，我又唔知點解，我就唔能夠好似口若懸河咁樣。即係雖然都係摩打嘴，即係呢個話題正正就係即係有啲感情位嘅。即係我見到而家咁樣，即係好傷心嘅某程度。即系又唔系伤心到要喊嗰啲，只不过即系你越知得多咧，你越嘥时间去了解一个社会咧，你越觉得即系好唔开心嘅呢啲。 晚上 Hello， HMWG 2047十分同意刚才你所说， 开汗声解痛就唔好理佢啦，豆豆。再加少少感冒就把声拆好耐，卫生官以为你讲放生添咯。 又讲放生，唔好搞啦，大佬。喂，其实今日咧预备咗好多话题嘅，本来因为阿乔妹未 confirm， 咁咧我快速讲少少啦。咁咧因为咧呢几日发生啲嘢都几好笑嘅，因为咧点解好笑咧？嗱，例如老萧嗰单嘢咧都无谓多讲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知道讲乜咧，你去翻我下面呢个 page 嗰度咧，我有好详细咁样分析咗究竟有咩咁好笑啦。咁可能你对乐坛完全唔识解，但其实都好笑噶。我重复睇好多次咧，佢哋嗰种自信咧，我想模仿下佢哋。啊，点解鸠 up 咧？自己都唔捻识嗰啲嘢咧，可以顺即系流畅到咁样嘅咧，真系呢啲啊真系抵佢发啦，真系。咁咧就我想讲下另外一单笑嘢咧，就系、是、关于咦，我都要 remind 翻自己先，因为有时讲到口边咧，我就唔知道自己想笑啲咩嘅。因为个脑系谂紧第啲嘢噶嘛，呢样就比较唔专业嘅，的确系。其实睇翻我 Facebook 就知啦。我想讲咩嘅咧？我想讲嗰、那个 Now 个成人台，梗系好想睇啦，好想讲啦。因为 Now 个成人台咧，我啲我唔知系冇 update 嘅见解。哇，个 Facebook 慢到咁嘅，咁应该好甩嘴㗎喎，真係唔好意思。慢到咁唔甩嘴嘅企啦。但大家都冇 complain， 因为我剛才讲咗两句係咪，即係费事又俾我喺度揶揄啦。唔使钱就大晒㗎嘛，的确。啊，係呀，讲广东广西呀，真係几好笑喎，有冇听广东广西呢？唔知大家。 市场放生蝗虫真系好有创意喎、哦、，HMWG2047每袋都有每袋的困难。 嗯， 全挖错难过系，冇人会用心去做任何事，但用心出嚟变咗无回报。 啊，咁都要讲两句嘅，即系好无助噶，都知道，但系你对啲后生仔好啲咯，即系俾啲 support 佢已经好好噶啦，因为。即系大家都唔信任啊嘛，即系你一板你块面一起晒杠咁样，就接啲僆仔咁，佢咪感觉到你唔 support 佢，咁佢咪即系佢都系自己谂法嘅，咁咪唔使做啲咩噶啦，亦都个社会嘅问题真系改变唔到，因为啲高层嗰啲人，即系食物链最高嗰啲人，控制咗好多我哋嘅生活啊嘛，事实上，放生。呢、这个蝗虫我又唔知道，唔知道你讲乜、啊？刘仁生，你净系答有咧，我唔知道有乜嘅其实，因为我哋有少少 time delay 咧，咁我哋唔系 real time 噶嘛。Frank 萧无端端有 message restricted， 啱啱睇住你变啊，睇唔似你讲乜？哦，就系讲有听呢、这个。马鼎盛是不是咁嘅意思呢？哦，Solon 就话俾我听，佢两个成日都系咁，可能佢真系好 friend 嚟嘅，即系嗰啲老左派咧，即系一齐文革嘅时候出生入死，但系老咗之后又都仲系朋友咁样，呢啲历程就好难得啊，因为互相斩咗噶啦嘛，应该。因为马鼎盛啱啱就小仙队，听佢讲，即系文革嘅时候就系细路仔。咁佢见到嘅嘢呢就真係佢讲句嘢出嚟都有说服力㗎，即係唔係估下估下或者睇书。咁我正正就觉得马鼎盛呢好多时呢佢讲嘢嗰个说服力喺边度呢，就係佢好生活化㗎，将佢每就算讲军事，虽然佢未揸把枪可能，但係佢对于个形势嚟分析嗰个军事，再加埋佢成日睇嗰啲咪嗰啲书嘅数据呢，咁所以我觉得可听性十分高嘅，但系唔知点解咧，系从来系好少人将马鼎盛嗰啲广东话嘅 content 咧，就摆上去 YouTube 嘅。咁我揾到广东话嘅 content 咧，最近都2015年， 2015年之前就2011年喎，咁唔知点解咁少人欣赏佢嘅，咁但我就非常欣赏佢嘅，因为咧即系可能我觉得即系佢又有啲即系我有啲似佢啦，就系咩嘢都要讲到白嘅，即系同埋应俾面则俾面，唔俾面就完全唔俾面嗰啲啦。咁当然佢有把炮嘅好多啦，即系佢喺凤凰台都够胆讲一啲咁劲嘅言论咧，咁啊令人真系好钦佩同埋。即系好佩服，即系唔止佩服咁简单，即系令人即系好羡慕佢。点解有啲人，即系尤其是有啲咧，即系靠人仔生活嘅艺人咧，喺上面都要做契弟咁噶嘛？真系，即系又要热泪盈眶啊，又要拍嗰啲咁嘅湿鸠广告啊咁样。即系我觉得马鼎盛咧系人上人嚟嘅，真系。即系喺凤凰卫视，即系成日喺大陆嘅媒体出现，佢都唔使咁样擦鞋发噶。咁我觉得。呢咪欣赏咯，即系难得讲到真话啊嘛，喺啲咁嘅圈子里面都， 是就其实至宽五六年前已经喺广东广西讲过一次毛魔嘅文学。狂踩同埋话有写手鉴嘛？ 哦，系咯。 我探咗到，仲挖出我最火滚。有次听到一啲老一辈讲话，而家啲后生唔听人讲，以为自己好叻，自己食盐多过你食米之类。我火都嚟同班老辈份讲，其实现时嘅教育同你哋啲后生手当然唔同啦。時代唔同，點解唔可以支持一下後生？咁佢未來有點識發展？ 係啦，唉，呢個話題唔好講啦，唔開心啊！喂，咁咧就不如講翻鹹嘢啊！即係去到馬鼎盛先啦。即係原來佢不嬲都有，我又唔知啊嘛。我都係前年先開始聽廣東廣西嘅，因為以前覺得好老土嘅呢個節目，尤其是咧。阿次官旁边有个，我以前都唔知系边个，但系而家我认得佢把声。有条友咧，专系咧嗰啲嘻嘻嘻好劲嘅，即系一遇到自己陌生嘅嘢咧，又不失霸气咧，就喂吓，哇犀利哦！喺度有啲干笑啊，喂真系喂，即系整埋啲好多怪声出嚟咧，屌佢讨厌到扑街啊！呢啲嗰个费事讲边个添啊，唔想讲佢。咁咧，但系呢啲常做啊，常有嘅。咁咧。就另外咧，点解令到我觉得好难受咧？有啲咧，又成日每讲一句嘢咧，尤其是文学啊，或者嗰啲戏曲啊，或者即系总之关于睇书嘅嘢咧，我知你睇好多书，我谂你睇20000本书都有啊，保守估计。讲亲一个 term 出嚟，又话啊边本已经出过啦，呢本嘢啊，佢呢个嘢点啊，全部咧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咧，即系例如约人要准时啊，例如朋友知道啊，佢样都 call 咗几本书出嚟嘅，你要烦捻到咧，即系你想讲一个整整齐齐嘅一个 message 咧，都要拎五六本书出嚟嘅。屌你，我俾你知道，你俾我知道你睇过咁又点啫？你唔能够令到我加深你想讲紧嗰样嘢嘅深刻印象噶嘛？即系我觉得呢啲嘅叫有啲行家咧，呢叫卖药。咁我觉得呢啲系晒冷。即系不停咁样晒啦，除咗俾人觉得你喺个节目度好有价值，仲有啲咩意思咧？咁之所以咧，我就唔听呢啲节目啦。咁啊，后来咧，有咗网台 app 啦，同埋即系有Facebook 唔系 YouTube 有啲 archive 之后咧，我仲唔啱时间咧，我就听到某啲 topic 咧，尤其是有马鼎盛嗰一集咧，我追听嘅。点知咧，你喺 YouTube 度揾咧，好快已经听晒马鼎盛噶咯。咁好彩，后来咧就有网台 app 咧，原来有个网台 app 有摆到广东广西之后咧，我觉得十分之过瘾咯。咁我有时听阿邓达志啊，都几好听嘅。咁就尤其是讲翻啲80年代音乐嗰啲嘢啦。嗱，即系呢个化学作用好得意嘅。嗱，邓达志啊，绝对一个潮人嚟嘅，佢潮得起有突啊，因为佢唔使做嘢噶嘛，几乎系。咁唔使做嘢嗰啲人特别多条件好潮嘅，即系同埋好多选择嘅。我可以唔使翻工厂嘅，可以唔使睇老板面色，又可以唔使搭巴士咁样，呢啲系好有型噶嘛，好潇洒噶嘛。咁邓达志咧，佢个人一啲都唔嚣张啦，佢有咁嘅条件啦，就分享翻佢先过到嘅生活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听咯。同埋佢一个 gentleman 啦，真系即系有修养啦， 同埋有内涵啦。咁佢听啲嘢真係大开耳界㗎喎，从来都冇听过嗰个年代话有人可以原来咁样去旅行㗎喎，咁样。我觉得一个佢一个云海都非常之佩服嘅。咁于是乎呢，就令到我觉得广东广西呢就係、是、好听嘅节目嚟嘅。咁呢尤其是以前呢就用嗰首 Jingle 呢，就一啲好加勒比海啊热带嘅一啲麻麻地好听但係又好好洗脑嘅音乐呢，我亦都唔係太反感嘅。哇，但係后来转咗首主题曲呢，即係唱广东话首呢，哇即係辛苦到呢，屌。即係难听到呢，喂大佬你唔真音会唔会死嘅先，嗰个有唱到咁样。咁同埋呢，呢啲人即係其实我鍾意同埋唔鍾意一啲歌呢，我係有个理由嘅。即係我纯粹唔係好似有啲朋友讲，屌你唔鍾意咪咪听囉，即係见仁见智囉，屌啊啦你阿妈系女人啦，唔鍾意梗係自然唔听啦。所以我冲緊凉听緊，我去到嗰个位嗰度伸返手出去揿返，再褪返30秒避咗首歌，真係镬镬都。即係有时呢你咁嘅跌烂晒啲嘢，我都一定要飞扑揿返个掣，要跳30秒 skip 咗首歌，因为太辛苦啦。即係每次听到嗰首歌呢，都令到肾上腺素提升，同埋兼夹死咗好多细胞，因为太难听啦实在。咁我点解难听呢，觉得嗰首歌。因为呢嗰啲人呢，佢喺唱歌方面呢，即係以为自己係好识唱歌啦，即係可能多人赞，喂大佬你做医生嘅，你点唱都有人赞咯。我真係未听过有人会弹一个医生或者一个建筑师或者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喺社会地位好高嘅人。我未听过人弹佢唱歌唱得差喎，真係。除非你係一个上市公司主席。上市公司主席呢就係俾人笑嘅。即係朱主席嗰类呢，哇唱得咁难听就俾人笑啦当然。咁但係呢嗰啲呢德高望重嘅，甚至乎当年关正杰佢唱到咁样唔系差。但平平无奇，冇风格，冇样，冇身材，即係冇 selling point 嘅，完全係。但点解佢会人人都觉得好听呢，人都唔会有人弹佢呢，因为佢係建筑师嘛。喂即係你唔好唔认人就真係白教眼嘅，事实上。即係你当你评论佢好唔好听，你又评论埋佢个背景系咩嘅，好得意㗎喎。咁即係老老实实，即係论以歌论歌，佢系只系普通嘅啫。完全唔觉得好听嘅，我就觉得。即係我嘅判断、啊、即係你唔好阿妈系女人啊、哎、你觉得啫唔系代表一切嘅，鬼唔知咩，咁而家讲緊我嘛，呢个我嘅 show 嘛大佬。咁你听我讲，你唔听咪唔好听囉，就咁简单啦。咁我分析返我讲嘅嘢啦。咁就係好得意嘅，即係我觉得对我嚟讲呢，听音乐去欣赏艺术，你用返自己嘅直觉去判断系最高享受嚟嘅。哇你又要睇下人哋背后系做啲咩啊，又做啲咩建筑师啊咁样，再 judge 佢，甚至乎呢呢、这个层次都未到呢，就是因为电视台不停咁样讲，不停咁重复，不停有节目赞緊呢个人嘅时候，你又鍾意咗佢㗎喎，好奇怪喎。咁你咁样咪真係俾人牵住个鼻走囉。咁啊牵住个鼻走都系 enjoy 嘅地方嘅。咁但我唔系囉，咁我讲返我唔 enjoy 嘅方嘅情况俾你听咁解啫。哇咸嘢似乎啲呼声出现喇喎。 民古含嘢岩我 ，How cat is 嗰个系咪马恩赐 ？C 同以前都系响 D B C 嗰个。 哦，系咩？ 汪哲学老系咁讲嘢，我都唔听哲学之嘢。How cat is 我只会听星期一马炳成。 哦。 就我十几年前每个星期日朝早听完广东广西先至出街。 哦，原来有分星期一系咩噶？我都唔知道，我只系睇名噶啫。咁啊，又长咗知识啦。咁其实老实讲，苏伦，我好鍾意听哲学嘅。但问题你咁样讲哲学法呢，屌你唔可以死大佬。即係你不停喺度晒啦，呢个系咩哲学呢，不停咁样讲喺边本书 quote 出嚟。即係冇人话你讲嗰啲一定系要你原创，亦都冇人话你唔 quote 嗰本书出嚟就话你系抄袭咁样。但你都唔肯使一个好简单嘅哲学问题，你都要 quote 七本书出嚟啊大佬。我试过听一集呢，我真係我想统计下佢呢一个节目 call 咗几多本书。但我过咗一条街口已经计唔到啦。屌我由我行返屋企，即係公司行返屋企，我过马路要睇车呢，我就已经 call 唔到啦，仲继续 call 緊嘅。即係同埋嗰个山金老人都系咁样嘅。喂我心諗你讲嘅嘢其实我几年前已经知道晒。 即系识得晒噶啦嗰啲道理已经。但系即系使唔使睇二千本书先至识得晒呢啲嘢咧？又或者即系另外谂起嗰啲，使唔使俾几皮嘢走去读嗰啲 Life Dynamics 嘅课程，你先至知道点样可以 make 到一个高咧？即系好笑，我觉得。但系唔知点解有好多人崇拜嘅，即系嗱呢个又系一个香港嘅狮子山精神啦，即系好崇拜一啲读好多书嘅人，因为当时你哋嗰代唔奇嘅，因为你崇拜佢原因就系你发紧梦又好啊，你食即系念口簧又好啊，你有个学位咧，你真系你点都唔使做乞衣噶啦，即系你已经事业有成噶啦叫做。但系今时今日好多人有学位，但系因为佢读书嘅过程出咗问题啊嘛，个教育嘅问题，冇训练你思考，就系训练你 clone 一啲嘢出嚟嘅时候。咁你咪需要有呢啲咁嘅课程咯，即系你连一个普通基本嘅思考、普通逻辑训练都冇嘅时候，即系你读书就枉读咗啊！即系讲衰都系读屎片嘅，即系我识好多人都系咁噶，读完屎片，即系你同佢哋对答，你已经感受到一个人反应有几快、有几慢、有几聪明、有几蠢，中意谂嘢唔中意谂嘢。嗱，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人嘅智慧咧系有分别，但唔系差咁多嘅啫。原因就是我就曲线赞自己，其实 IQ 呢就唔好高嘅啫，得百二到嘅啫。但系咧，我有时同啲话自己堪称自己150 IQ 嗰啲人一困咧，屌你谂乜嘅咧？究竟咁基本你都要拗嘅，即系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IQ 高系冇乜意思嘅，对我嚟讲，因为即系你够用就得噶啦。我觉得咁又点解有啲人又怪啲，有啲人又难明啲，有啲人又识得嘢少啲咧？呢、这个纯粹系个态度嘅问题啫嘛，即系你个态度去点样面对一样嘢，你想唔想知呢样嘢，你想唔想谂呢样嘢，你想唔想去解决呢样嘢，全部都系你嘅取舍嚟啫嘛，同你 IQ 完全冇关嘅。咁我可以够胆咁讲，原因就我有啲朋友真系 claim 自己系150嘅 IQ 嘅，都困过晒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纯粹第一生嘅结果嚟嘅。咁你话咁你未必啱喎，咁啊 OK 嘅，我真系未必啱嘅。咁你就听下我讲啦 ，OK？ 呢个系九吹廿四啊嘛，因为。 Sharon 同一讲震音就谂起 Orange 童年阴影，陈家峰关正杰的歌是闷闷的。郑盘案杂书主席其实是空心老官，住居屋 FB 几十个 account 自己 like 自己， 好冇事啊！ 可以探长 Lens 各位， 哇，太迟啦，差唔多收皮啦要。几十个 account like 自己就成功到，就做到假账噶啦，冇咁简单嘅。咁当然，唉，呢啲咁嘅朱主席梗系笑料啦。咁关正杰唱歌系闷闷地都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吹捧到咁样啊，大佬。即系而家一啲仲系觉得狮子山精神好光辉嗰啲人咧，都觉得关正杰咧唱歌好叻噶，同埋哇好好，即系唔使谂，哇正呢、這个正啦，喂，哇唔使讲啦，系嘛，即系好多呢啲人噶嘛，仲系。嗱、啊，咁不如讲咸嘢啦，因为大家都谢谢地啦。因为我见到留言我知粒粒地嘅，但最奇怪呢，你哋嘅驱壳呢就仍然留喺个 online 嘅，仲有121人喎、哦、竟然。今日嘅高潮呢 ,142 人咗好似係。係咯。144都有。咁我觉得 ,ok 啦，即係你讲啲咁闷嘅嘢都咁多人听。即係如果哇好似啊即係一般嗰啲政治节目不停咁闹人嘅，自己企喺最高个位度闹人嘅。咁可能会有180都唔定嘅，但係 sorry 啊，我唔会咁做。咁呢讲下喂其实有线同埋 now 嘅成人台又点解会加把嘴会讲呢，原因呢就係、是、我曾经有几年嘅工作呢就係、是、一间外判公司就搵咗我拍一啲有线同埋 now 咸湿台嘅一啲内容啊。咁嗰间公司咧，佢业务咧就最基本咧就系、是、就系、是、做一啲即系佢最 regular 嘅工作咧，就系、是、帮一啲成人台去采购一啲日本、欧美嘅咸片，就分晒 category， 例如冰火台又专系做西片啦，有其他我唔记得咗咩台，咩 cat 啊，定唔知咩麻甩台啊，定即系嗰阵时好多嘅，咁你就做啲唔同系列嘅片。 就俾人逐个 slot 咁样去采购嘅，即系譬如每月加多八蚊就睇埋 catch 啊，每月加多十六蚊睇埋冰火台嘅中英文台啊，咁样都有嘅。咁咧嗰阵时咧就几好生意嘅，点解咧？因为咧全港嗰几个咸台咧，即系包括 Now 同埋 Cable 咧，都系佢客仔嚟嘅，之后到当时先知道，哦，人哋同一个 provider 嘅，咁佢喺日本采购一啲原装嘅片翻嚟啦。咁我心谂，你将佢改晒中文，加个字幕，唔系加个字幕，同埋加个 subtitle， 唔系个 caption 嗰度片译咗个中文就得噶啦嘛？以为，哈，原来冇咁简单。原来咧，佢系将啲薄格咧就变成厚格，即系佢一个布帘天物嘅一个部门嚟嘅。人哋明明薄格已经好惨噶啦，你仲要加厚啲添嘅。因为香港嘅 sensor 咧就要罚钱嘅，即系当譬如呢个 case 啦，就话嗰度咸片啲格太薄啊，近得就又睇到啲器官啊，甚至乎个意识又好不良啊，又强奸又成啊咁样。咁其实咧，港英政府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好文明嘅规定咧，明文嘅规定咧，就一啲规矩啊，咩出得街，咩唔出街嘅。咁但系我睇今次呢个 case 咧，就衰硬嘅，根本如意嗰个 standard。原因咧就系佢好堪好严格嘅，有啲好鬼即系我觉得有啲好松，有啲好紧嘅地方咧，就系咧，因为我都有去睇嗰、那个。即系上嗰堂啊，即系俾咗百几蚊走去了解下香港嘅三级片嘅法例系咩播得咩唔播得嗰、那个，即系其实嗰个 tour 咧就唔系上堂，一个 tour 有个主任咧就喺个后教喺度随时俾你问问题，咩得咩唔得，同埋攞几个 model 嘅 answer 出嚟就俾你睇点样为之犯规，点样唔犯规。我最记得佢拎过一个 sample 俾我睇咧，就系、是、个。大婶喺度织紧冷衫，咁佢个新抱咧就喺度自摸紧，咁突然间咧就有只狗仔行过，咁啊 cut 咗啦，咁佢话呢条唔得，哇吓冇嘢，佢着住条裤嚟自摸，个阿婶又喺度织冷衫，只狗仔又行过啫嘛，做咩要 cut 啊？哦，原来佢话咧呢、這个 cut 嘅即系好大风险嘅原因咧，就系话狗仔同埋一个发紧情嘅少妇咧。就令人谂起人兽交、哦，咁又唔得嘅。咁咧，有埋个婶喺度，点解唔得咧？哦，可能三 P， 原来咁样嘅。我谂后期咧，好多人都冇上呢啲堂咧。虽然有个咁明确、咁文明嘅定义咧，都系冇乜人睇嘅。因为今次你讲紧嗰个出事嗰个咧，衰硬啦，又强奸，又唔止两个人咁样系衰硬嘅呢啲。咁咧，原来有好多规矩啊，更加都系唔得嘅。我都越嚟越热咧 ，sorry， 开多开冻啲先。咁咧，相对同埋其他邻近国家比较松嘅原因咧，松嘅地方咧就系见器官就唔紧要，男啊，见到男嘅器官咧就唔可以扯旗就得噶啦，即系话咧你好似橡皮糖咁样，即系好似啲夹糖咁软奶奶咧，就原来得噶。佢个 argument 喺边咧？点解会被判为得咧？原因就系、是，假若我一个系医学嘅片，我系讲紧一个人体嘅构造嘅，咁因为呢个理由咧，我唔可以 ban 呢啲画面。原因咧，我就系希望英国嘅国民咧都了解到人嘅身体系了解，即系个学问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保留住一啲唔扯旗嘅洋具嘅片啦。但女性嘅器官就论尽啦，就好多唔同嘅定义啦，即係有定义嘅，佢话呢女性器官亦都可以喺某个级数里面出现，但係呢唔可以有物件掂到佢。咁佢攞一个 sample 俾我呢，佢话嗱呢啲呢即係见到啲鲜粉红色就一定衰啦。咁我话奇怪啦，有冇人掂㗎，点解会都衰呢？佢话因为呢正常嘅女士呢，你唔系经过专登剪路嘅底下咧，就唔会见到鲜粉红色嘅咁讲。我唔系，有啲人系天生嘅，咁啊天生佢唔好彩啦，佢都要被 ban 嘅咁样。哦，咁都算明确啊，系咪先？即系你有上嗰堂，你就明噶啦。咁咧又俾咗个睇咧，就系关于 SM 嘅片段咯。咁咧，哇，有条友俾人扎到咧，吊起晒，有好痛苦嘅表情。咁佢问我呢、這个得唔得啊？我梗系唔得啦，咁残忍。佢唔系，呢个得噶， 原因呢就是这个呢是一个角色扮演又得演技又得，咁有好多空间可以，因为其实英国点解有呢啲例呢，因为人哋透过好多年嘅案例呢就去 argue 过晒呢啲问题呢，就有啲即係打通咗，即係係赢咗 官司而能够保存到喺电影度嘅。咁於是乎呢佢讲又好似好有道理咁啦，即係总之你唔好理有冇道理，呢、这个就係一个规矩嚟嘅。咁但后来有一个正面 shot， 即係话擘大个鼻向住个镜头。咁你认为呢个得唔得呢？我话冇理由唔得啊，佢哋都系演戏啫。佢话呢个就唔得，点解呢？因为嗰个麻甩佬呢就滴住嗰两条绳啊，即系个阴道外面嗰两条绳啊，滴下滴下呢就令到佢阴道嘅形状改变嘅。佢话咁啊，梗系唔得啦，因为佢又系关于一个嗰、那个器官唔系一个一个医学嘅器官，一个演绎嚟噶嘛。呢个系一个把玩紧。间接把玩紧性器官，哇！屌，真系复杂到咁样。咁佢话呢啲其实唔使嘅，唔使理咁多嘅，呢啲纯粹系一个法律嘅观点嚟嘅啫。咁总之咧，你惊嘅话，你咪尽量唔好出嗰啲粉红色嗰啲嘢咯，咁样就搞掂噶啦。咁样，哇！真系大开眼界啊！即系讲紧嗰阵时系回归前，我已经见到，即系去睇过嗰阵时喺西湾河个有个淫审处系上去，而家唔知仲有冇呢个服务咧。咁我知道而家咧，成个淫审处嗰度嗰啲。义工呢就俾蔡志森啲朋友包办晒嘅，即係长期都申请呢个义工走去做尽公民责任呢，就即係审查啲咸片，去抽样审查啲咸片。咁我好肯定呢，或者好大理由呢，就今次有线嗰条咸片呢冇理由系嗰啲 subscriber 走去督佢背脊㗎嘛。咁我觉得九成呢都系蔡志森啲爪牙呢就走去做义工，就抽样就睇呢啲片。去睇到边啲扯旗边啲唔扯旗呢，就判断咗嗰个片系有问题啦。咁佢特别扯嗰啲呢，咁佢就一定搞佢嘅。因为我唔想其他人睇完呢片太兴奋嘅时候呢就纵欲啊，神又唔鍾意啲人纵欲嘅。即係你唔系为咗生仔你唔可以咸湿㗎嘛。咁於是乎呢每次出事呢都有啲硬嘢喎。譬如今次嘅强奸啦，例如同性恋嗰啲啊，我就怀疑蔡志森本人或者佢啲爪牙呢是有呢个同性恋倾向嘅，见到同志嘅片呢就零舍兴奋，所以呢就走去搞佢。因为基督徒遇上同性恋呢两个身份喺身上面呢係好复杂嘅嗰种心情。即係神又唔鍾意㗎喎，但我内藏我真係鍾意你，但我又唔可以俾人鍾意喎。哇，嗰种复杂嘅心情同复杂嘅身份同埋心底里面嗰种挣扎呢，就令到佢呢係某一个面向呢是好讨厌或者好憎同性恋嘅。所以你见到嗰啲反同性恋过激嗰啲人呢，我觉得九成都有呢个倾向，有呢个问题。咁嗰一成呢就是跟风啦，即係教会我要好行先扎到职㗎嘛，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城市有呢明光社呢啲係真係好可悲嘅情况嚟嘅，真係。咁所以早排呢即係专登同阿蔡志森做个即係做打个卡呢，原因就係我真係唔知係荣幸要话咩啦，佢有师兄嚟嘅间小学，同一间小学嘅。咁我间小学唔会出呢啲咁嘅品种嘅，真係唔知荣唔荣幸啦，真係。咁所以呢嗰单拉嗰单嘢呢，真係我觉得有几个可能啦。我怀疑我朋友间公司呢即係嗰啲番号搞错咗，明明呢、这个SOE1986 嗰个番号明明係以为 sensor 咗加咗格仔，但佢睇错咗1988咁样。咁我諗係做错咗呢啲嘢呢就先至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咁或者工潮啦，因为以我所听佢哋嘅工潮好笑㗎。因为呢原来呢即係踢爆都唔紧要，大家都唔 care 㗎。咁呢佢哋有个 job 呢就係、是、要将啲日本嗰啲咸片呢就加字幕嘅。咁呢佢哋呢筛选嘅过程呢就係、是、将啲片唔同品种筛选咗之后呢就是、方便自己加字幕嘅时间要嘥几多。譬如一套普通嘅 AV 片呢可能里面有得40句对白嘅啫，已经好多㗎啦，但的确有啲唔似添嘅。咁佢呢就将嗰啲超过40句，即係举个例，超过40句对白嘅 AV 呢就变成一个 tag 啦，譬如红色 tag， 嗰啲呢留返呢最冇咩嘢赶嘅时候呢先至做咗嗰啲先嘅。咁呢有啲淨係 EOR 嗰啲呢 就嗰啲系绿色 tag 咁样计啊。咁嗰啲咧就要嚟咧做 buffering 嘅，因为赶住交货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做嘅时候咧，就剩翻唔太多期嘅时候，就怼晒 ERO 嗰啲落去啦。即系嗰啲得四句啊咁嗰啲对白嗰啲咧，就系喺嗰阵时做嘅。咁有一次咧，我听讲佢对老板唔系好满意咧，我朋友就话我哋都系要工潮噶啦。哦，咁巴闭，整咸带到工潮咁犀利。佢话系啊，佢老板不近人情啊嘛，咪俾啲工潮去叹下咯。吓，人哋啲工潮你嗰系咩咧？饮杯水先话你听。我想你估下佢哋有啲咩工潮可以做得到咧？哇！见到咧，连讲咸嘢都冇晒反应咧，好失望啊！咁我嗱临讲完之后瞓觉啦。咁咧，原来个工潮咧就系咧攞晒嗰啲 ERO 嗰啲咧，就净系做死都系做嗰啲。咁啊，等你即系有啲即系俾啲颜色嘅老板睇，原来就系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佢哋都几好笑啊！咁佢哋个行业咧，即系嗰间公司垄断晒所有嘅。有线咸台嘅 provider 即係佢哋唯一嘅 provider 嚟嘅。咁我唔知而家系咪，因为我都冇探佢班成三四年啦。咁所以如果而家情况都系咁呢，我相信呢单嘢呢都系唔小心啦，即系唔小心冇做到嗰个 item 而出咗事囉。而阿蔡志森嗰啲爪牙呢又好眼利咁俾佢及到囉。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即系有人问我呢，究竟点解只要你 subscribe 得呢个咸台就唔好喺度几吉吉啦，你都係想睇咸嘢啫，咁都会投诉嘅，咁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咁如果透过咁样解释呢，係咪又 make sense 咗少少呢？咁监制亦都同我一起傾过呢个问题嘅，头先搭车嗰阵佢话梗係有啲基佬 subscribe 错咗啲女人嘅就发烂渣就挑剔佢咁样。咁呢个就係女性嘅角度啦，咁呢个佢嘅諗法啦。咁我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即係你唔鍾意咪唔睇囉，你冇理由逼自己走去睇啲自己唔鍾意嘅性交場面㗎嘛。咁唔鍾意就仲要投訴嘅。當然我喺呢度都見到唔少呢啲嘅朋友，即係又要唔鍾意又要 unlike 又要睇嗰個嘢先頂癮㗎嘛。咁佢都唔係冇道理嘅。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是、新組囉，嗰個朋友即係嗰個同事新嚟，佢可能睇得好着魔好入迷咁样，嗰一 pack 嗰一 part 唔记得加格仔咁样都唔定嘅。咁另外有朋友呢都喺嗰度做过喎。 正常男爵咁女性用手字摸俾唔俾 唔俾㗎。 阿Troy讲起成人台，以前喺 Cable 做。有个部门是专门把守住每一个台的运作，如果有什么事要剪啊 ,live 啊，信号上避免断线感，如成人台都是因为要给钱所以更加要留意。 哦、 今条友就日日金看住，哇好同情他精神压力 ,man full, 集体高潮，陈家方法做。平话 Troy 以前七台都出过三个女主持人，但都是被人投诉又冇 咗。哦，是原来被人投诉冇咗。那段时间呢，其实这个台那班班底呢，我同佢合作过呢，因为我未试过做佢哋后期嘅。咁因为那段时间呢，即是正如头先那位朋友即是 Pan White Choi 话斋，以前是有主持人㗎嘛。咁有呢个综艺节目㗎嘛。咁我呢嗰陣时就负责呢就去澳门嗰度拍一啲夜场嘅实况。咁呢就我亦都唔使用钱底下呢仲有人工收底下呢就见识过澳门嘅人肉界嘅光辉日子。点光辉法呢就真係唔係讲笑㗎。我唔知道而家系咪更加光辉啦，我唔敢讲啦。咁嗰陣时有间叫富都夜总会呢就係嗰边一个龙头夜总会嚟嘅。但点解叫龙头呢？原因就係、是、原来其他夜总会都系佢 under 佢旗下一个集团嘅一啲夜总会嚟嘅。咁所以你听落好似有成四五间夜总会呢，原因同一个老细嚟嘅。咁我第一次去富都呢，佢就媲美香港曾经好光辉日子嘅大富豪嘅。咁我去到呢就set 咗机啦，摆低晒嘢，但 嗰啲所谓演员都仲未嚟，未得闲嚟啊，未化紧妆啊。咁于是乎我就周围去参观啦，咁啊去厕所啦，咁、那个厕所好 Q 大嘅，个厕所可以打摔角嘅大到。咁入到有位印度少女咧，靓女嚟嘅，着晒啲 bunny 嗰啲衫咧，就街住你入去个厕所度，因为嗰度我记忆中咧，喺当眼地方应该冇女厕嘅，得男厕嘅。咁既然得男厕，你点使你街住佢咧？咁样，咁原来咧就系、是、呢所谓排场、哦。咁我同佢讲，佢话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带我去啦，咁样。咁佢又用一个有啲难色嘅表情，就话俾我听，我要做我份 job 嚟嘅，即系我同啲有色人种咧嘅沟通咧，就往往都唔使讲嘢，大家用眼神、表情、身体语言已经沟通到噶啦，咁样。咁于是乎啊，勉为其难啦，即系唔好令人哋难做啦，咁啊，由佢跟落嚟啦。啊，点知越跟越过分咧，跟到个尿兜嗰度。咁咧，我话吓，我话尿兜都要企喺度，唔系啩？咁咧，原来识讲中文嘅，佢话诶，其实我哋诶呢个系一个 service 嚟嘅，一个 serve 嚟嘅。咁咧就原来诶，佢话因为我哋即系俾人客觉得我哋好殷勤之余咧，实有实际作用嘅。咁咧，佢因为咧呢度啲人饮醉酒咧，就诶惊佢食为肥唔卫生。咁所以咧就街住佢咧，佢又会规矩啲嘅咁讲。咁我冇饮醉落嚟做嘢噶，唔使啦。咁样跟住，即系老实讲，即系我唔知系咪人人都系有条女夹住你屙尿都屙得出啦。我就应该系唔得嗰种嚟嘅。男仔就反而 OK， 因为成班排排企咁样都屙得出嘅。但我识啲朋友咧，男仔排排企都屙唔出嘅。咁咧，尤其是一个靓女啦，咁我叫佢扯啦咁样。咁佢见识个厕所好大啦，咁跟住咧到差唔多四点钟啦，咁啲人化晒妆开始要拍几个竞技嘅过程咯，咁佢将成个舞厅咧嘅中间嘅位置咧，原本系摆咗好多台凳喺度咧，即系佢哋好中意咧一个广场式咧，就摆好多台凳喺度，我啊见到隔篱嗰条女，后面台嗰条女我又见到，前面又见到，即系。咁样确保大家一个君子啊，相对君子嘅玩法啊嘛，入房嗰啲就好咸湿噶啦嘛。咁因为当时嗰个去呢啲大舞厅消费咧，系讲排场，讲雍容华贵，因为嗰啲女着晒衫都系嗰啲晚礼服嚟噶嘛，咁系玩斯文嘅。咁咧就将嗰啲 area 咧搬走晒，就整一啲咧类似竞技游戏啦，例如咧嗰啲叫 twister， 即系炸完色之后你要揿住个红色咁样。即系博你走光俾我影到嘅啫，咁有啲咧啊，竟然整个胶嘅水池喺中央，又俾人游水啊，又搵个口咬住碌假狗就潜过去啲海狗咁样，又斗快啊咁样嗰啲咧，好核突嘅低品味嘅游戏啦。咁咧原来嗰度系咁大嘅，咁我终于都见识过叫做，咁啊帮佢拍嗰个竞技场面啦咁样。咁咧佢哋好笑喎。即系模仿奥运嗰个玩法啦，奥运嘅就系唔同国家嘅队伍咧。就走嚟出嚟一个 parade 咁样㗎嘛。但佢哋呢係嚟自唔同嘅舞厅就有个 parade 咁样嘅。主要係拍个 parade 同埋拍啲 making of， 即係咪拍啲花絮 of 嗰个竞技啦，咁就走得㗎啦。咁嗰次就真係打开眼界啦。但我哋唔拍之余呢，佢真係运作緊㗎喎。每年呢就有个人肉盛会呢，就喺嗰度呢，就好似一个嘉年华咁样呢，就买一张套票帮衬一间舞厅可以去晒。同即係譬如我买ABCD 舞厅，买 E 嗰间舞厅，我又可以去埋 A 嗰舞厅嗰度呢，就分享呢个嘉年华嘅。咁嗰阵时候玩到咁样嘅。咁做咗我諗两年到啦头尾。咁之后呢就冇，即係再冇喺有线做呢啲呀，因为佢都冇呢啲 production 啦。咁唔知係咪正如听嗰位朋友讲，係俾人哋投诉而冇咗呢啲咁嘅 production 啦。因为根本又唔够人 subscribe 呢啲production 比较成本高啲嘅制作而执咗粒咧，呢样就真系无从稽考啦，咁样咯。喂，咁啊，既然大家咁疲弱咧，咁我都闪人啦，因为直头我讲咸湿嘢又冇反应，讲狮子山精神又停晒硬晒态咁样，咁无谓勉强大家啦。咁係囉，咁下次如果再有啲 Skype 嘅嘉宾，你唔使成日叫佢上嚟囉，咁 今次就叫做有少少成绩，即系创咗9724嘅先河，系用一个遥控嘅 Skype 嘅方法去做 live， 咁样咁啊都叫做有啲进步啦。咁样好啊，下次再倾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